D100PBS 台，透过上网 D100.net 智能手机应用程式 D100App 互联网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进行环球视像声音直播。有赖 PBS 赞助人捐助，令到全球华人免费收听收睇。 We speak the truth, we promote justice, we show mercy to all. PBS 赞助人行公义，创造奇迹。 Mission Impossible。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D100 爹哋妈咪兄弟姊妹自己有一家人，新一年梗係要庆祝下啦。云集 PBS 香港台网台各大节目主持同自己有拜年，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D100 2018新春团拜2月24号星期六年初九，旺角伦敦大酒楼隆重举行，6点恭候，7点半入席，每位港币550元。1月24号星期三全面公开订购，任何 D100 用户一加一，一人可订两张。当然黑卡自己有同家有2000赞助人都可以一起订啦。打电话给 Fanny 2297-1998 2297-1998订购啦。 D100 2018新春团拜， D100 恭喜恭喜。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不接受我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制度不是一个人可以偏移到。律政司是按住证据、法律、检控守则和公众利益去作出决定的。 答复完全是无零两可的。这个选举主任凭什么剥夺一个人的参选资格呢？我们看匀了所有法例，包括基本法和释法，都没有这样的基础。 过去几年又是政治纷争比较多，令到我们在前线执法的时候都受到不必要的挑战、语言暴力、肢体接触等等。欲警除那样东西，我们是全力支持的。 左右大局，公义行先。烽烟热线1831138，主持李慧玲、梁家杰。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呢D100 的直播室呢有位神级嘉宾，就是刚刚在这个大启师团队里，就是大律师公会这个选举里顺利胜出票王骆应鉴资深大律师。骆 Sir 你好。 你好。 恭喜你啊。 多谢多谢多谢。 咁喂，做票王这个是不是意料中事呢？ 当然不是，怎么可以这样 做？你埋少少个麦， 怎么 可以 这样讽刺啊？没这样的事，没说这个，没说预计会这么大票数赢出的。 众望所归啊，不过系嘛？ 咁讲啦，即系呢样嘢唔需要个政纲度宣传咩咁多。我自己嘅为人点，啲人好熟悉我啲行家。 嗯，咁其实你点样总结成个选举咧？过程中有冇啲你真系意料之外嘅地方？ 其实过程好顺利嘅，因为我哋个团队本身就合作好好嘅。啊，陈教授啊，知道我宪法嗰啲唔熟，佢成日指点下我啊。咁啊 ，Eric Shum 沈市民嗰啲又好睇住我， 連後 生連後生嘅 Randy Shack 佢就先進好多，佢成日都即係鼓勵我嘅。咁啊，大計先唔使講啦。 咁你咧，你做咩角色咧？咁個個都個個 大公關咯，大公關出下上去記，即係記者招待，記者接見記者訪問我啊嗰啲咯。 即係你就負責接受訪問嘅 公關。 其實好難約你喎，啲人話。其實你係咪話真係做大狀以嚟幾廿年嚟咧？近呢幾個禮拜就真係你接受訪問最多嘅時候。 我都講過，我上過電視台一次，就係將叫麗的電視。 對上嗰次就係麗的電視。 1985年，八五年。 嗯。 嗰陣時接受訪問我一個叫盧瑞盛先生。 嗯。 而家都應該喺香港嘅，不過唔知喺某個機構，我印象中。 即係你平時接受報章啊、電台嗰啲冇嘅。 不過咧，即係今次嘅選舉咧，其實嗱，即係當然咧，我哋都好開心啦。其實成個你哋嘅團隊大部分人贏咗嚇。咁不過咧，睇翻轉頭咧，其實即係譬如戴啟思同林定國嘅票數咧，相差109票，咁林定國咧都有500几票喎。咁你点样睇呢500几票呢？因为我哋起初觉得即係你哋个团队出嚟其中一样嘢呢，就係会因为觉得上届嗰个嘅即係佢领导嘅即係大律师公会呢，其实就好多重要嘅问题呢 其實他們都是反應比較慢，沒什麼出聲，所以大家是有少少不以為然。但是最後呢，其實戴啟思600多票，他500多票，那是不是即是說很多人其實是、支持他們上屆這個執委會的立場，就是、欸、其實不用表態的，這些一地兩檢的東西呢，喂喂，這麼爭議性，不要得罪大陸會不會是這樣呢？ 他終於有表態，雖然我們覺得他遲了少少，不過你很明顯看到那個票數呢，就是他的捧場一定有捧場客，有人是他擁躉， 是 即是不是那個贊成說要樣東西要發聲、大聲這樣，他一定有他的捧場客。 咁你成個議會係咪成個大律師界唔同咗？即係同我哋你誒以為即係回歸嘅時候有分別咗咧？ 我都想問一下樂叔啦，就係、是、嗱，而家好似阿慧玲咁講啦，都有成500多票咧係支持阿林定國啊。咁驚唔驚？譬如你哋而家有5位中選啦，驚唔驚？即係喺之後咧，會係要收拾一下一個即係分裂咗嘅工會咧？因为你500多对600多，咁即有成半人，你又点样理解呢一半人投票俾林定国？ 我谂一样嘅，真系要多啲同佢沟通，多啲同佢倾偈，要需要嘅，唔好话分裂啦，即系弥补搞好啲关系啦，要。 因为你都记得，譬如戴启思咧，其实上一次 对你嘛， 就同我噶嘛，嗰时就是、 我支持你嗰时， 系多谢你，多谢你， 我支持你， 就系2001年啊嘛。咁嗰陣時咧，我同戴啟思咧就有個君子協定嘅，咁就話咧，我哋係只係講自己有咩強項，就一定咧係唔會説對方嘅壞話，就因為我哋覺得咧，如果你一講過對方嘅任何壞話咧，你日後咧就好難修補個關係，因為我哋你知道大律師嘅行頭都係好窄啦，即係而家雖然話人多咗，都係得1500人到啦，我同阿戴啟思選嗰陣時咧，更加係唔夠1000人啦。咁所以咧，我就同阿戴啟思係有咁嘅君子協定嘅。咁嗱，今次咧就我睇啦嚇，就有一個好關鍵嘅，即係林定國嘅團隊打嘅咧，就話戴啟思團隊係將大律師公會政治化咁樣。 政治化。 咁啊，呢樣嘢咧就我唔知道你哋點樣理解嗰個投票嘅結果啦。咁係唔係即係投咗500多票嗰啲人咧？俾阿林定國咧，就覺得喂係、哦、真係，如果你事事喺度出聲咧，就係、是、政治化、哦。但同埋阿樂叔，你記得喺嗰晚呢、這個會員大會咧，其中一個問題，我覺得林定國係答得唔好嘅，就係、是、有人問佢嘛，就係、是、話如果當你有一個問題出咗嚟啦，有個議題，有個政策出咗嚟，而呢個政策你如果要從法律角度去以法論法討論嘅時候咧。当大陆或者中央政府是认为这个是政治问题的时候，那你应该出声，要不应该出声呢？这样。那林定国当时的答案呢，就说我当然是用法律来划线啦，即是逢亲法律的东西我就讲，政治的我就不讲了。但是这件事呢， 这条线很难， 是很难划 的。这条线 是。因为我自己一直都觉得因为我们那套法律呢，我哋法治精神咧，就用我哋嘅法律嚟保障自由人權，保障咧係弱勢小眾，亦都咧係令到公權力行使嘅時候咧係受到規範啊嘛。而大陸嗰套咧係用法律嚟到鞏固呢一個政權，同埋去駕馭人民噶嘛。咁啊兩套嘢係好唔同嘅。所以譬如我哋講一地兩檢啊，你係破壞咗基本法咁樣，咁佢就覺得受到冒犯啊。因为他觉得你是挑战他的权力嘛，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呢，根据我们那套普通法的法治呢，就觉得我们是以法论法而已。所以呢，我觉得其中一个、林定国和戴启思的分别呢，就是在处理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戴启思讲得很清楚，他说喂，我们那套法治精神呢，我们那套法律的素养呢，是真的要相信你讲自由人权，甚至有你知道有人成日甚至话咧，一人一票普选咧，都系法治精神嘅一部分嚟嘅，即系我哋嗰套法治啊。咁所以咧，即系呢个问题咧，因为嗰晚有好多人咧系等到最后，即系答问完咗啊，先投嗰票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咁嘅答案咧，其实系会影响咗嗰晚嘅结果，因为呢个现场嘅啊，现场嘅对答啊。咁我就想问你咧，就系点咧？就系、是、嗱，譬如嗰晚喺呢个所谓政治与法治之间嗰、那个咁嘅张力啊， 的確係帶咗出去前台嘅。咁譬如日後有五百幾人投俾林定國嘅，你哋入咗去執委會，你係會點樣同呢一啲人去解釋，或者點樣好似頭先你咁講，係同佢多啲溝通？你會用啲咩方法講？ 咁溝通唔係樣，要靠呢個咩大律師公會嘅通告 bar circular 嗰啲嘅。我哋平時可以大家傾下偈嗰啲咁樣嘅，即係用軟性啲嘅方式解釋我哋自己立場。學你頭先話齋，我呢行行頭始終老雜，雖然話有千幾人啫，其實真係成日出嚟活躍嗰啲係幾百人嘅，應該係有啲溝通，有啲解釋嗰啲嘢。 咁但系会唔会系即系其实真系大家对法治嗰个嘅观念咧，你感受到系真系有分歧咧？即系如果因为而家自从雨伞运动之后咧，成日都话成个香港咧都好撕裂啦吓。咁会唔会呢种撕裂都表现咗喺大律师公会里面？ 我咁讲，你话头都话啦，我唔觉得分歧喺呢、這个即系个差别好大，南北似唔系，不过程度上有分，一定有分歧。 嗯， 我哋就投入啲，我觉得系即系我哋个既定立场有咗之后就即刻出声。他們就可能有既定立場，不過好自先說，或者是他們好自先有既定立場，這個有分別。我看到 其實即已經即你很資深，即你覺得現在今天即整個法律界或者即大律師他們對一些法治的看法和剛剛即和回歸之前和剛剛回歸初期即都成二十年前，你感不感覺到個變化？ 我今天很大，年輕一輩那些過了幾十年前李志棄那些想法很先進，好 liberal 嘅真系，反而比即系我哋嗰个年纪嗰啲人咧，系而家时代进步冇，即系冇可否认呢样嘢。 即系行得比较前， 行得比较前，好嘢啊！佢哋关心弱势社群咧，咩做，即系佢哋好好嘅后生辈。 咁但系有冇咩即系危机嘅咧？ 危机就惊咩咯？懒惰咯，会即系唔系讲懒惰，即系习惯咗苟且偷诶苟且，即系偷求求其其咁样啦，我就唔想咁样。即係你明白，冇乜鬥志，可能做咗耐之後，可能受咗挫折多啊，官司成日輸，打呢啲嘢都無謂噶啦，不如我哋俾心去揾食好過啦，咁樣，即係咁嘅心態就唔係幾好。 但係我記得你最近，因為你頭先都話你個角色就係負責接受訪問啊嘛，咁我見到即係睇過曬你好多喺電台啊、報紙嘅訪問，咁你都提到咧，覺得即係近期嗰啲。即係你對香港一啲嘅法治咧，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用話你都有啲擔心，因為咧我見到你就提話，呢、這個律政司好似即係好中意告人啦、啊，譬如袁國強呢啲嚇，即係告人告得好多，又告得好盡，而且咧又成日攞咗一啲咧好即係好少用嘅 係 啦係啦，好少用嘅法例出嚟去告咁樣，咁即係甚至刑事藐視法庭咧都係即係相當對相對係即係罕有啲啊咁樣就去刑事藐視法庭。你上次啱啱打完個官司，我見你出嚟同記者講，咁但係嗱呢個就係針對政府律政司咁，但係整體香港嗰個情況咧，你嗰個觀察咧，其實係咪真係而家同回歸之前同回歸初期係真係好大嘅唔同，即係法治觀念。 除了我剛才說的年輕年青大律師之外，這個走得很前之外，我亦都察覺到可能現在有互聯網關係，現在很多人是很敢於發言，勇於發言的。 這個是好事來的， 好事是當然好事的。 咁有冇咩真系擔心嗱？因為我覺得阿包志金咧，佢離開即系中院嘅時候咧，佢都話覺得香港嘅法治咧頭上咧好似有啲烏雲喺度咁啊。咁你覺唔覺得係咁？ 你睇咩情況啦？看看什麼情況，一地兩檢是吧，我覺得是，如果就一地兩檢來說，我覺得是。 即譬如如果要今天，即今天劃界了，現在是2018年的1月，你覺得我們香港的法治，那個情況是不是我們的司法獨立，我們的法治，在這一刻，你是不是還是即覺得我們是給滿分他，給合格他，即在今天這條線，你是不是安心的呢？ 2018年不衰得過以前胡仙年代，梁愛詩做司長的年代，不衰得過，我覺得。如果咁讲，我哋就冇退步，亦都冇进步。即系冇后退，都冇前进。 咁但系你睇唔睇到一啲即系忧心嘅嘢咧，令你？因为你头先讲咧，就你头先讲就系好嘢嚟噶。因为你话无论大律师又好啦，年青大律师又好，香港人又好啦吓，你觉得大家而家咧系勇于发言嘅，多过以前嘅。嗱呢啲好嘢嚟噶嘛？咁有冇一啲令你觉得系担心嘅嘢，令到而家唔衰得过以前，但系唔好得过以前啦吓？即系原地踏步啦，叫做。咁但系有冇啲你会觉得担心咧，打到褪嘅嘢咧？ 咁我自己喺法律界我见唔到，尤其是喺法官方面我见唔到，相反嚟讲咧，法官勤力过以前添。 法官勤力过以前，从何见得啊？点解会咁样？ 啲判词好长啊，而家行啲五啊版、六啊版，又即系百二版咁样噶。 我想問一下問一下樂叔啊，即係你知道法治咧，其實唔係淨係法官噶嘛， 冇錯。 即係你包括即係律政司啦，佢點樣去拿捏嗰個起訴或者唔起訴啊？係咪刑期複核啊？對於不同嘅人係會唔會有一個一樣咁公道嘅尺度嚟到處理啊？又或者執法機關，包括佢話廉政公署啊，呢一個警務處啊，嚇呢啲執法機關，佢哋會唔會係真係俾人一個印象係公道嘅？係唔會大細超嘅？唔會話真係有一啲所謂親疏有別嘅咁。嗱，呢啲全部嘢咧，加加埋埋咧，先至係對法治係唔係健全嘅一個總體評分嚟噶嘛？嗱，我都同意你講嘅。即係我覺得喺司法機關嗰度，我哋真係冇辦法同意係話有啲人成日講話，唉啲法官受呢個政治嘅壓力啊啲咁嘅嘢。咁但係如果你譬如擴闊少少睇埋執法機關，睇埋律政司，咁你又覺唔覺得即係呢幾年係有啲令人憂慮嘅發展呢？ 好多就有陣時用得太盡，去得太盡。譬如好似講翻呢個三子，呢個公民廣場，前地嗰度咁樣，佢已經坐咗一做咗一個社會服務令噶啦嘛，咁做咩仲要複核嘅刑期咧？複核刑期可以有既定嘅底線嘅，法官我希望法庭咧就相同案件作出一個指引，以後咁嘅案應該點判法？不過而家坐咗算數，做完司法即係做完社會服務令，唔使再坐監啊！咁一之後可以一舉兩得啊嘛！你第一可以即係有個案例俾你睇，第二嗰個唔使再雙重受罰啦。咁呢樣又失咗呢個，我覺得有啲係偏差咗呢樣嘢。 同埋可能你都留意到咧，就係、是、譬如喺嗰個佔領啊、雨傘運動之後，有一連串嘅案件咧，就去到裁判法院啦。咁同埋法院咧。就有啲法官咧，就直情喺個審訊過程之中啊，或者喺個判詞裏邊講咧，就話嗰啲警察俾嘅證供係即係天方夜談啊，又唔可以信啊啲咁嘅嘢。嗱，因為呢啲咁樣嘅事咧，你話單一事件就冇問題啦。但係如果你係三番四次係有法官作出咁樣嘅觀察嘅話咧，其實警務處長作為執法部門嘅首長咧。我諗係咪都應該要做啲功夫呢？即係如果你即係啲法官情喺個判詞裏面係講到話嗰啲作供嘅警務人員嗰啲口供又唔可信啊，又誇大啊，又咁，咁呢啲會唔會都係有問題呢？ 嗱，唔好意思啊，依樣可能講出唔係好受歡迎。我覺得咧，法官唔應該講啲咁嘅嘢。如果個警員講口供同埋嗰個錄影睇到嘅形象係唔同。咁你话佢有偏差咯？点解录影单唔会讲大话啊嘛？系嘛？点解你讲口供会咁样啫？我嗰阵时我做过一单，我记得系一个1999年嗰啲世卫嗰啲IMF 世贸 IMF 个世贸嗰啲，咁啊有头个警察上去俾口供，正同嗰个营长讲两回事咁啊，唔同日子咁啊，咁咪咁讲咯，有偏差就话我天方夜谭，呢啲咁嘅语言咧可以避免。只要警务处长最紧要。確保啲手係遵守法律，其他嗰啲公關嘢唔使擔心啊，公道自在人心啊。 嗱，咁但係其實你好特別㗎，因為你咧即係其實你兩邊咧，無論警察又好，抗爭者又好，其實你都有幫手咧，即係代表過佢哋即係上庭嘅。咁所以你兩邊都有一定程度嘅即係熟悉咧。咁你會睇翻即係其實今日香港個情況咧，好似咧啲抗爭者同警察咧，其實都有一個比較即係比較對立啊，係歷來我覺得喺過去呢幾廿年嚟咧，係相對係比較少嘅，即係而家係最尖鋭。其實你覺得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有冇辦法去即係改變到呢種嘅局面嘅咧？ 辦法一定有，問題係想唔想改變，需唔需要改變啫？係咪？因為而家個教育程度高咗，社會公民意識強咗，執法者水準又高咗，示威嘅水準又高咗，但係你想唔想改變佢係一個另一個問題啦，係嘛？即係我有依夾個集團有一個政治強烈政治信念，你冇理由你改好似好唔公道。越執法者佢有佢自己嗰個執法信念，你改變亦都好唔公道。 咁你會覺得如果用你咧，即係你可唔可以俾到一條線我哋咁咧？就係、是、其實如果我哋而家要守住我哋香港嘅法治，起碼唔好倒退啦嚇。即係咁， 我哋用乜嘢划界？即系话，如果呢条界仲系维持得住咧，咁起码仲有你嗰种情况，就系都仲叫做守得住嘅。即系，但系如果过咗呢条界咧，你就觉得咧，咦？咁你都会担心啦。 你话我传统主义都好咩好？既定落嚟嘅价值观嗰啲嘢咧，跟翻住，守翻自己嘅岗位，过做翻自己嘅嘢，唔好僭越，唔好特别呢、這个太过野心太大，要出位。咁做翻自己本分会好多。 例如乜嘢叫做野心大要出位咧？即系嗰啲 做律师啦，讲啲唔应该讲嘅嘢啦，系咪啊？ 即系杀无赦嗰啲。 杀无赦啊！呢啲哇，呢啲好暴好暴力嘅呢啲嘢，煽动嘅真系煽动他人煽动啊！做警察就呢、這个唔好即系好似大庭广众嘅警棍打人嗰啲咁啦，呢好出位，呢啲唔应该咁做。如果咁样做，大家用手去偏激咧，你冇可能嘅，冇可能有一个和平局面。 嗯， 其实回归之后咧，我哋有今日呢位已经系第四位嘅律政司司长系嘛？第一个就系阿梁伟思啦，跟住咧就系黄仁龙，跟住就系袁国强，然之后令到阿郑宇话，你点评价呢四位嘅律政司司长咧？心目中边位系最好咧？系咪一定系黄仁龙？ 梁爱诗落笔打三更，一上场有狐仙事件咁样就我觉得就咁多个人我发现一定最差啦。黄仁龙就公众形象好，任何冇做错嘢，不过亦都冇乜大建树。讲真句，不过不失都好噶，当然好啊。咁啊，袁国强就争议性啲啦，佢自己广州广东政协就先有走去做呢个司长， 你徒弟嚟噶， 徒弟咁话啫系嘛。我捧佢场噶，我觉得佢个人职嚟讲系好顺利，好叻仔嚟噶，一个普通家庭出嚟嘅人，做到呢个资深大状，做到呢个律政司长，我睇佢高兴喎，真佢。不过你系咪好捍卫法治咧？呢样嘢就真系有商榷。至于而家呢位郑女士，我唔知做咗几耐添啊，所以好难讲。 从你嘅角度，系咪觉得佢要辞职噶啦？ 你睇佢。我初初佢爆呢单枪嘅时候，我当时嘅评语就系话佢系有恃无恐啊，定话系呢个马虎了事？而家冇变到嘅态度。最近嗰先系礼拜日上呢个电台讲咗问到嗰、那个 其他啲有冇其他嘅政见？ 佢揾咗委托咗呢、這个authorized 认可人士， 认可人士夜晚十一点钟啊，跟住出个记声明出嚟。咁樣係個態度太過瀨啡啊！對香港唔得尊重，咁點推行法律要靠你啊？ 其實有啲人就話咧，即係譬如佢最新即係一單一單啦嚇，咁今日最新譬如又亦都講到就話佢買第二間屋嘅時候咧，佢即係因為第一間屋就係用公司持有嘅，咁佢上年再買咧就買淺水灣嘅時候咧，佢就用呢個個人名義，咁當時咧就宣誓就話即係佢並無其他即係擁有實質其他嘅物業嘅，咁所以佢用咗手字，佢就可以平咗税咧。有啲報紙話佢平六百幾萬，有啲又話平到千幾萬添，即係慳咗呢個税。咁咧當然我哋就有啲不以為然啦。对律师定司司长咁样，咁但系有啲人咧就话，中环价值啊唔系咁啊，佢当时唔系做司长啊嘛，咁系人都会咁样买噶啦，咁你悭咗话几百万，悭咗千几万税，咁我想问你呢位中环人咧，你点睇咧？会唔会觉得系人之常情都会咁样悭噶啦？ 香港最名出精仔精女啊嘛，咁咪最标准嘅精仔精女之一咯。我睇到呢件事，我唔敢话佢有咩唔啱系嘛，佢尽可能系收到最大嘅利益。咁香港好多系咁，資本主義社會都係咁樣生存嘅。不過就作為司長嚟講，就有傷過啊。呢個聲明嚟嘅呢個係。 其實去到呢刻，其實即係你會唔會擔心，如果佢走咗，會有個更加差嘅司長嚟咧？呢個喺政圈咧，而家成日都咁樣講啊。 我諗有前即係前司可鑑，仲揾個再差佢都難啊，都唔容易啊。 唔係喎，江湖有個傳聞咧，樂叔就話阿林鄭點樣說服？鄭若驊去做律政司司長咧，就因為佢同佢講，就話 Teresa， 如果你唔做咧，就何君瑤做噶啦。咁啊，呢個當然冇得證實啦嚇，即係江湖係咁傳啦。咁會唔會真係如果呢個鄭若驊走咗，會搞個殺無赦上嚟咧？ 我估咧，冇一個肯負責任嘅政府會咁唔用腦嘅，呢樣我唔擔心嘅，好魯莽嘅決定呢樣。 希望你係啱啦。 即系以事论事，你觉得佢而家去到咁嘅时候，其实系咪即系一定要下台嘅咧？其实一个咁嘅司长好难再即系继续到， 好难喎！你失咗公信力啊嘛，已经系咪？ 其实你心目中嘅律政司司长咧，应该系点样嘅咧？ 如果当年下家李先生唔系呢个呢、這个胡仙事件离开政界，我谂佢应该好理想啊咩？佢心里去做咗公职都。 咁即系下家李先生，即系你代表你认为嘅律政司司长系点咧？即系咩条件啊？ 嗱，呢个直情咧，佢捍卫法治睇到我哋，佢有经验，先做大律师好多年，后屘转做律师。咁如果你又讲搵钱，佢就香港精仔嚟喎。不过又可能即系人哋全部正路嗰啲啊。他不失禮那樣的都、 不過你有沒有聽過，其實當年確實董先生的、第一心水是夏佳莉嘛，做律政司司長，不過北京不批，最後就找了梁愛詩了。 國籍問題是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國籍問題、不過我就覺得呢、可能中國共產黨呢信的人呢是他一定要認為這個人是沒有一些底線是不能是去降低過的，或者呢他不能夠有一些不可冒犯的原則，因為呢他害怕，如果你一個律政司司長是有一些不可冒犯的原則，或者有一些不可僭越的底線的話，你去到最後他不聽話，那就是大件事，如果他立足於自己原則和底線來行事，那他就北京就覺得沒什麼渣拿、所以其實今次呢說林鄭找、人去繼承這個袁國強遺下的空缺呢都很大困難嘛，就因為其實有幾個名字呢我們都在行內、在坊間都傳過的，那就說、是第二個上了北京的，但是呢就被打回回頭，那那些全部我覺得有幾個名字呢都是我覺得就是衰在什麼呢，就是有底線有原則，他怕他們不聽話，但你現在看鄭若驊呢，你越揭越多呢，你發覺他又有人質在、中共手中，又有物質在中共手中，其實他有很多事情根本他是真的，他真的做生意的，他其實 做這個、仲裁或者做這個調解，其實你猜真的等於法官嗎？其實不是的嘛，你都是要個當事人肯找你去做仲裁人，找你做調解人才行嘛，所以其實在很大的意義上加上她老公，即是這個、潘樂濤，她直情呢在香港透過中國海外，是不是叫海灣，還有中國建築，原來啲報紙跟她計過條數，就是她直情有成100億的、工程，是她那間公司，即是或者跟中國建築、或者中國海外來到海灣是接回來的，那還不計在內地喎，咁譬如呢啲咧，就係我覺得係好啱中共嗰啲思維嘅，即係你有嘢俾佢揸住，你最後咧你唔會係真係立足於自己原則或者立足於自己底線嚟到做決定，咁呢啲人就啱用啦，會唔會係咁咧？ 你會唔會太過悲觀啲 ，Alan？ 我希望我太悲觀。 潘生，你專業知識好標青，所以先揾到佢做啲咁嘅工程咧， 系啱嘅，啱嘅，啱嘅。 睇睇兩邊我哋不如啊， 啱嘅，啱嘅，啱。 好啊，咁既然講開專業咧，講完啲工程，係講下講翻你哋律師嘅本行啦。其實即係阿洛神你咧就話咧，即係點解今次要出嚟參選咧？除咗因為法治問題之外咧，都係好想幫下啲年輕嘅大律師嘅。我想問而家啲年輕嘅大律師，即係有咩問題咧？其實即係。是比你哋，你都年青過嚇。咁你當年入行嘅時候，其實實係唔係任何嘅行業，即係年青人出嚟嘅時候都係會慘啲嘅啦。即係未，即係我因為我其實真係20年前都認識一啲年青大狀咧，其實都即係啲朋友啦嚇，咁都會神淘緊新嗰代咧。有啲朋友嗰陣時一出嚟就要哇，自己要開成個律師事務所，其實個燈油火蠟啊嗰啲個負擔都好大。其實嗰個年代我認識嘅一啲即係初出道嘅年青大律師咧，其實都幾慘嘅。咁其實嗰種慘同而家你話而家見到時下嘅大狀慘，有咩分別咧？係咪真係係而家比以前真係更慘咧？點解會咁咧？ 唯一個相同點，屋主一樣咁貴。嗰陣時我哋貴，而家更加貴。不過嗰陣時我哋人少，我出嗰陣時人少好多，而家人多好多，而家千幾人。咁同埋就嗰、那個話就話就業機會多咗，但係唔係相應咁高咗，而係比較我哋嗰陣時高咗。嗰陣時得百幾個大律師，而家千幾個。而家 你入行嗰陣時係第幾個？ 听好似130多， 我入行嗰时系220， 而家就1500多啦嘛。 而家1500， 咁但系我觉得我都即系睇，譬如我啲徒弟啊，或者一啲即系比较年资浅嘅大壮咧，我觉得最大嘅问题系咁啊。我哋嗰时开始，当然都系个个月都惊月尾够唔够钱出粮，俾个秘书啊，够唔够钱交租噶？呢个情况系一样，但系有一样嘢而家系差咗嘅咧。就是我哋嗰時好多機會去鍛鍊自己嗰、那個即係出庭嘅技巧啊！因為我嗰時，我記得我初初出嚟嗰頭嗰三年咧，我每一個月起碼都有兩個禮拜係坐底咧，係有律政司嗰啲喺裁判法院啊嗰啲做起訴工作嘅，即係叫做 fear 啦。 我嗰陣時未有。 啊！ 我那个年代未有， 啊、我后生过你啲嘅少少啦吓。咁嗰时我有啦，咁另外一个礼拜咧就去做嗰啲叫做当值律师， 调啲来 系啦。咁咧嗰啲咧就真系好好嘅锻炼嘅方法噶， 令到你有经验系。 系啊，咁因为你啲唔系你生出就识噶嘛啲嘢，你真系要浸噶嘛，即系等于医生咁样，你都要开刀吓、啊，开下咁你先可以熟习、熟练啊嘛。而家觉得嗰啲后生嘅大壮咧，最大问题咧就系佢直情冇呢啲机会啊。因为咧，佢而家增多足少啦，咁咧就而家嗰啲律政司判出嚟嗰啲外判案件咧，又要規定你有几多个已经系做过 几多单嘅， 几多单嘅你咁，但系你鸡蛋问题啫。如果你冇判到啲嘢俾我做，咁我边度嚟有十单嘅经验，然后你先可以啊放心嚟到去叫我去做帮你去起诉咧？咁所以成樣嘢咧，我覺得點都要有啲打破呢個僵局啊！如果唔係咧，你後生嗰啲咧，我嗰晚因為我其實我就好多年冇留心大律師公會主席報告啊，嗰晚咧我睇一睇先打個突，原來而家咧1500人之中咧，有550个係7年或以下年資嘅，即係我哋叫做係比較年輕嘅大律師啊。咁佢哋邊度有足夠嘅嘢做咧？加上你又冇一個鍛鍊嘅機會。他没办法累积经验，他就没办法有信心去做一些即比较难度高的案件。所以这个反而我想是大律师公会执委会 要处理的问题。 应该是。 是吧， 我完全同意。 啊、 但是有没有什么方案的呢，即是怎么处理呢？ 有很多细节的可以发掘的，譬如说好像现在说那些酷刑申请呢，那些 cat claim 那叫。现在就如果被法律换丢下来。当值律师咧，7000蚊一日。如果系保安局发出嚟咧，30000蚊就做一单。咁你30000蚊一够一个月交租咁样，相当丰厚嘅报酬嚟 嘅。即系佢如果可以放， 但系咧，大律师公会个会规就系你唔可以冇转聘律师嘛。呢样中间翘咗喺度咯。咁如果稍微放松下咧，呢个系一个商机啫嚟噶。唔系唯一系其中嘅商机。 同埋咧，我觉得仲有一样嘢就系嗰啲法律援助咧。法律援助咧，就而家嗰啲做法律援助嘅大狀啦，就收錢就好難咯。咁而且咧，嗰晚我都係嗰晚聽見先到咁慘，就是、有一啲做刑事案嘅大狀嗰晚有一個發言啦，佢就話咧，最近有一個案件，就律政司就話俾25000蚊俾佢去高等法院去做。谋杀案的主控，咁呢啲直情，我觉得是非常之即系侮辱性的一啲啲费用嚟嘅。 咁又做应该唔应该投诉啦？而家 咁 咁讲咁讲咁讲，其实20000蚊就我觉得唔系少嘅。你比好多即系同等资历嘅人嚟讲，做其他行业咧。報酬不是少的，不過呢你是不是經常有得做，還有你多久找數，這個有很多問題。律政司警務 OK 的找數，法律援助署才恐怖。 喂，但你剛才說多了律師，即是多了大狀，但其實呢官司都多了很多，即是我相對於你們以前那個年代，你們200多的時候，我相信不會好像現在打那麼多官司。 現在多了超大官司而已，不是普遍官司，不是那麼多的。大官司多了，需要糾紛嗰啲咪多咗。 啊，咁啊，嗱，講到大官司，嗱，頭先我叫你洛神啊嘛，咁因為你大家叫你係神級大狀，亦都係話叫你天價大狀。嗱，咁即係話我 好多时候呢，其实而家就算社会各行各业呢，普遍都会有个世代之争。好多人就觉得你啲老人家呢阻住个位，咁好啦，即係无论你话政界或者好多时候即係各行各业都有呢啲咁嘅讲法。咁头先你哋提到呢啲年轻大壮呢觉得佢哋生计有问题。啊，我又真係好似听唔到嗰啲觉得话你哋啲神级嘅天价嘅喺度阻住地球转，哇！你哋一单官司即系养晒成行都得啦，咁我就又觉得你哋一个你哋个行业咧，好似又冇呢啲喎，系咪呢个行业即系比较？ 我哋咩噶？我哋成日所以好专维持呢、這个、我哋所谓 senior counsel 资深律师带个 junior 出嚟，咁有时唔止一个，有阵时两三个噶，咁就分工合作咯。佢哋可以学到嘢，又有啲报酬咁样，咁我哋又唔使咁辛苦。又可以即係舒服啲，咁啊，相應咪減翻啲價咁樣咯。 我知道陳文敏教授咧喺佢嗰個選舉政綱度有講過噶嘛，佢就話咧不如咁啦，一家便宜兩家著啦，就每一個資深大律師就每一年幫政府免費打一場官司，但係咧佢就要政府咧係出正正常嘅費用，係俾一個年資比較淺嘅。大壮，李 小姐，你喺呢样系即系唔系即系老鬼多人阻住地球转，一定有啦，系咪？但系个怨气唔系咁深嘅啫。 系咯，我就觉得就喺大壮界唔深咯，冇人咁样讲 咯。因为其实我哋嗰 个政界好咗咧，冯建基先生系 嘛？一个行头咧，我哋系有司徒制啦，而且咧我哋就系有一套一套嘅，即系叫做大家写字楼嘅，即系叫 chambers 啊嘛。咁我哋一个办事处咧，都通常有老中青。三代都在度嘅，咁我哋一直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叫做兄弟班咁樣嘅一個構思喺度。咁所以咧，頭先譬如阿樂叔啊講啦，我哋其實都係有啊。譬如我哋阿余若薇做主席嘅時候咧，已經搞咗一個叫做bar scholarship 啊，即係嗰啲叫做比較標青嘅一啲準備入行嘅一啲見習嘅大律師咧。咁我哋就會俾一個獎學金佢，咁呢個避免佢流失咗去嗰啲事務律師嗰度啊嘛。咁你睇下，就係我哋嗰行咧，係的確係有一啲即係培育啊未來嘅人才咁樣嘅構思嘅，或者呢個理由就解釋咗點解你話冇咗嗰種情緒啦。 有啲制度上嘅即係。 但係個問題咁，我都想政府咧應該要明白嘅。我相信大律師公會執委會咧， 好在我打電話俾佢先，好在時間就差唔多到。余若薇關於個巴斯哥來呢個制度，當時我反對，我到而家都唔中意嗰種嘅。 係咩？哦， 好分化，哦，即係你將嗰個極優嗰啲尖子同埋嗰啲普通人分得好開。 哦， 所以佢好反對呢樣嘢。 好似係咪因為兩間律師行因為咁鬧過交啊嘛？ 我嗰度有啲私怨嘅， 嗰啲係佢直情係好似嗰啲咩嘅 搶人 港產片嗰啲社團咁啊，咁講嘢不是嘅。 不過我真係覺得咧，嗱，你覺得係咪咧，羅叔？我覺得咧，我哋應該講俾政府聽咧，嗱。其实你培养一个大律师，佢可以入到行咧，其实都系投入咗好多资源噶嘛， 好多， 即系你有即系五年嘅大学教育，系嘛，咁你都要提供一啲机会俾佢哋去攞到嗰个执业嘅技巧，咁所以咧。如果真係譬如陳文敏教授佢提出嘅嗰啲嘢咧，我希望律政司啊或者政府嗰方面咧係能夠願意聽啦。即係等於你訓練咗醫生出嚟，你冇機會俾佢去開刀嘅，咁咪即係廢咗佢。咁你嗰七年訓練使咗嗰啲公帑，咪等於抌落鹹水海一樣。 依樣嘢就係律政司長同埋政府可以做到，政府法援嗰方面可以。檢到嘅政策，律政司嗰個外判力都可以檢到。 不過呢個可以係律即係大律師公會咧。其實你哋傾過之後，你有一系列嘅建議，咁就即係拋出嚟俾政府咧。咁我覺得佢就即係應該會回應咯。咁哇，不過講翻轉頭，其實當年點解你會入行咧？做幾耐之前嘅事啦？ 哇，七九年入行。其實就咁樣，我屋企人，我爸爸就喺上海做律師嘅，咁就解放之後，佢唔識英文嚟香港。所以就嚟做教書， 佢哋係中學校長嚟㗎， 小學校長，樂善堂。 嗯， 所以就係咁，佢梗係希望我依個咩子承父業啊嘛。 哦， 咁啊跟住落咗行，入咗大學讀法律㗎嘛，入咗行。 你啲同屆同學係有啲咩人㗎？ 啊，嚇，傑先生嘅師傅啦。 我就話佢話你後生過你， 我認得啦，我師傅，我師傅， 陳少啊， 呢個我師傅級㗎嘛， 即係阿林定國嘅師傅都係。 係 同屆有咩人？ 高班我只系余若薇啦， 余若薇高班过你噶嘛，争一班定两班，两班系嘛？ 两班， 两班吓。 喂，咁但系即系除咗听爸爸讲，咁你自己系几时先会爱上呢个专业咧？ 哦，咁就读书嗰阵时上 course 睇下就爱上噶啦，系啊， 嗯， 系啊。 你中意啲咩咧？ 起码我觉得唔闷，即系唔系成日坐喺写字楼，唔同阿梁生啲咁嘅样，成日抄埋嗰啲典籍嗰啲。嗰阵时做刑事案就轻松好多嘅，咁而家都唔系嘅，反正佢。因为而家有咗手提电话之后咧，叫封 record。你犯罪时间不在场唔紧要，你啲电话成日入去现场，你梗系莫害指示啊咁样。 嗯， 即系所以而家多嘢睇咗。不过我做嗰时系轻松好多，系比而家。 你点解会拣刑事啊？就 系 因为当时要睇文件，睇小点。 我懒系冇错，系懒啦。同埋咧，亦都系人哋拣你嘅，即系人哋觉得你，譬如话好似诶适宜做刑事啲，不适宜做民事咁，佢唔俾民事。 边啲人会适合做刑事啲？边啲人会适合做民事啲嘅咧？ 我想性格冷静那些就有勤力那些做民事好一些，性格冲动一些那些就要做刑事一些。 不是 有殺氣那些即是你看樂叔或者樂神你口中的一坐在那款那些反見到他都退避三分啦，唔做刑事嘥咗啦。 佢应该揾我，唔应该退避噶。 喂，但系如果系咁，嗱，佢有啲杀气，我觉得青红唔系好有杀气啫。咁点解佢又做刑事啊？ 我呢行有笑话，一个阴毒，一个阳毒。我阳毒嘅阴毒。 吓、啊，明白未啊？阿伟玲。 东邪西毒啊！ 东邪西毒啊，都系毒噶。 唔系佢青大将后生时反应真系好快。 嗯。 佢嗰啲系。佢嗰啲盤問咧，佢唔係話同你長篇大論，佢好直接嘅可以。 嗯。 不過只公眾場所費事講好多笑話，唔出得街嗰啲。 你講啲出得街嘅得唔得？ 又諗唔到而家。 咁但係打咗咁耐嘅官司咧，有冇邊啲官司係真係特別深刻嘅咧？ 有，一定有。 分享下可唔可以？ 我諗講出就唔係幾好啦，因為點解咧？呢啲始終人嗰個爸爸，即係嗰個人客嗰下一代唔想知自己阿爺或者爸爸俾人判過坐監，俾人告過係咪？所以我諗都冇講。我甚至唔贊成出傳記我自己。 嗯嗯，咦？我好期待喎、 啊。我唔贊成。 佢唔贊成啊！ 即係有人留過，有人留過你，但係你拒絕咗。 錢就收咗人啦，做乜仲要講？仲要揾人嗰啲先祖一輩嚟講啫，係咪？ 咁但係有冇啲官司真係好即係譬如到而家，你會覺得呢單官司就係你嘅代表作，或者有冇另一單官司又係你覺得好遺憾啊？即係當時咁。 我就先講呢個你頭一類先啦。 嗯，代表作。 我未退休，我就仲講，可能仲嚟緊。 即係聽日噶啦。 啲遺憾啊，有啊，遺憾有。新出嚟嗰陣時做啲頭先阿梁生講啲 duty lawyer 當住律師，咁啊嗰啲叫遊蕩嘅 loitering， 即係你。在街遊蕩沒有合法解釋 行動可疑沒有合理解釋就會拘捕你的，我代表一個人就在深水埗被警察拘捕說他遊蕩在車站，他的答辯理由就是抗辯理由就是我要搭車入元朗，我還查過是那裡有十幾個巴士去元朗，但是我看漏了一件事他的包頭就是 prisoner's property 裡面是沒有錢的，冇錢台搭巴士啫，係咪啊？咁啊上咗證人台，即刻散咗，俾人就揾到。咁因為我內疚好耐。 即係呢個就係好，即係啱啱出初道，最初出道嘅時候。誒，咁即係你好謙啦。咁你自此點會懶啊？一定勤力做足功課啦。 睇下 prison property 好快脆啫，一兩秒鐘搞掂啦。 其實你而家日常即係我都唔係好知啲大狀嘅生活啦。其實係通常。系咪都算唔算都好忙噶？即系会唔会忙于上庭？定话好似你已经系嘅，其实已经上咗岸噶啦，唔使成日去上庭噶。 咁啊，上庭，工作好开心嘅事啊！ 即系好开心同人拗。 即系做刑事案嘅大律师咧，就佢哋一定要上庭嘅。反而咧，你民事案咧，你就吓好多时候咧，你系睇咗啲文件啊，做晒分析啊，写咗个意见书啊，咁可能咧就未必一定要上庭。但刑事案的大狀咧，基本上佢哋主要的時間都係 意見書，好似電話簿咁厚嘅， 都係出庭嘅。但係即係我諗咧，你頭先嘅問題咧，慧玲，你就好似咧想像，哇，個個大狀都係同一款嘅生活方式嘅，或者你咪受一號皇庭影響得太多咧，係嘛？即係其實我就見到咧，即係一號皇庭，你有冇睇過一號？ 我就想問佢有冇睇過一號皇庭 咧？睇咗集半集， 係啊，咁嗰 份做。 系啦，系啦，啱。 佢做沙展啊， 系啊， 咁嗰啲咁嘅戲劇化咗嘅啫，即係我自己做咁多年啦，都未試過話真係 Happy Hour 去飲嘢 ，Happy Hour 去話飲嘢，跟住有好多靚女圍住啊，自己又去查案啊，又去跟嗰啲證人啊，呢啲嘢咧根本就現實生活係冇噶嘛，係嘛？ 喺邊度飲嘢有？ 有 嗰陣時希頓酒店Dragon Boat Bar，Dragon Boat Bar。 而家 Temple James 嗰啲 Founding Fathers 嗰陣時，成班喺度飲嘅。 即系拆咗希尔顿酒店就冇再饮啦咁， 去第二度啦，我估系。不过小来往嗰阵时有几个好多饮局嗰阵时系，五点零钟之后，亦都有需要嘅，大家堂家之间交流下，多啲倾下偈啊，交换下心得啊咁样。边个法官啲法官是非咁几开心嘅呢样嘢， 唔需要藐视法庭嗰个咁。 冇藐视法庭。 咁但系喺今日，你仲鼓唔鼓励啲年青人去即系做大壮呢个行业嘅咧？ 不过直接我间接俾个例子咧，我自己做几廿年，我个女读法律，但系佢做咗事务律师，佢冇做过呢行。佢问过我，冇鼓励佢。 点解咧？ 个电话唔响啊！一日唔响，两日唔响，你惊；一两个月唔响，你真系好惊。 系咁唔稳定嘅咩？嗰个职业嗰个前途保障，即 系 好唔稳定 嘅， 冇人知啊。 即系所以做律师反而个安全感大啲。 你寻日有个节目，港台嘅试点晒一，系咪有个 节目 访问两个后生律师？咁你睇到真系好阴功啊！有一个已经转咗做嗰啲私人公司法律顾问。 其实这个都是你们今次戴启思的团队出来参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功劳。因为我觉得即是你们的参选其实带起了即两个议题。第一就是当然就是说之前那个即大律师公会他少发声一地两检那里迟了。但是第二个就是你们真的带起了说咦原来年轻的大律师是那个生计是有些问题需要处理一下的。就是譬如你说法援制度各样东西。这个是你们未参选之前其实社会是没人意识有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某程度其实如果林定国他们那届的执委要检讨一下就是在过去一年呢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就年青大壮他们的会员就觉得帮不到手。 对他们有的他们有做事的不过就譬如说好像安排这团回大陆这样。昨天那个节目容海恩都有讲那个跟上海那些安排的 arbitration 啊仲裁那些。但是这些高档的事不是个年青大师有份做或者懂做的。我走去觀塘徐本師住攞個擔保，接受要丟啲攞嚟$7,000。你我上上海喎，喺嗰啲大 convention centre 整個仲裁，國語可能又唔係好掂。不過依個要自己檢討下啦，我自己要。 你自己有冇留意容海恩大律師嗰啲嘅即係新聞噶？有冇留意睇到啲啊？ 競選嗰陣時見過，而家冇留意。 你知唔知佢話自己似邊個女明星啊？ 桂纶镁嘛， 嗱佢知噶，就证明佢有留意啦。 咁 想问咩咧？ 我想问就系有啲人对佢即系嘅质素咧，就有啲嘅质疑。咁我想问呢个反唔反映即系年轻嘅大律师确实系有啲参差咧？ 冇揾佢嚟做咩啊？系咪呢啲？ 咁佢议员嚟噶嘛？ 冇失身啊！即系 人身攻击， 人身攻击佢唔啱嘅。 唔系，我哋以事论事。 唔係，咁你行行都有參差嘅，一定嘅。咁即係，但我就覺得咧，你始終如果我哋睇到後繼嘅人啊，係缺乏咗一個足夠嘅訓練嘅機會嘅話咧，咁我哋作為呢一行裏邊即係比較資深嘅人咧，係應該做啲嘢嘅。因为你始终你要个行业有成全才得噶嘛，系嘛？即系你话坚守法治，捍卫呢个司法独立，吓、啊、要保障自由人权，公权力行使要有一个限制吓、啊、规范咁。咁当我哋呢一脱人退休啦，咁样咁你有冇人可以接到个棒咧？咁所以我哋系亦都系出于对社会嘅一个责任啊，同埋未来。我哋嘅香港人需要一啲優質嘅法律服務咧，呢、這個出發點咧，我哋都係要為嗰啲年輕大律師咧，係爭取佢哋訓練嘅機會嘅。 好啦，咁此時此刻咧，阿樂大狀，你有冇啲説話咧，係特別想同啲年輕嘅大律師分享嘅咧？ 我諗好簡單就係做人有一個目標 ，set 咗目標，向個目標行走，唔好話唔好咁容易走，唔好後退。 咁即係唔淨止年輕大律師，可能對好多年輕人都係一樣咁 樣。一樣啊， 我約阿樂大狀你做訪問嘅時候咧，咁即係同人傾偈去了解一下樂大狀你嘅時候，咁其中好多人咧就同我講話：，哎呀，同佢做訪問咧會好難嘅。 混難啊，咪都係佢。 係啊，你都知道就好啦。 叻個從政啦，好似阿 Alan 咁啊。 喂，但係你嗱，即係而家我哋咁，我諗即係 D 一百嘅聽眾咧，其實今日聽到阿樂大狀呢個訪問都會好明白啦。係啦，佢真係一句起半句止，即係識字如金嘅，咁所以。我哋啲问题咧就即系要冲差场面，水蛇春金枪咁。 我哋职业病喺刑事法庭咧，你见好多证人咧讲口供嘅错漏百出，多嘢讲嘅咪系咁多嘢讲，言多必失噶嘛。 即系讲多错多， 讲多错多啊。 咁但系你喺你喺嗰个法庭度，你唔会噶嘛？ 所以我的问题系好短噶，我啲问题系好短。 即系你唔会咁长嘅，即系你唔系歧视我哋，就系有钱收你先讲长啲。我哋接受访问冇咧，就一句两个字，唔系咁嘅。你平時都少講嘢嘅。 即 係 你問問題，你問點樣樣 ？How what 都唔係咁好噶啦。最慘係 why， 你話 why 哇，長篇大論啊。所以我哋職業訓練出嚟係咁樣，唔長嘅，亦都可以讀得書少自己。 好厭 啊！咁梁家傑有咩嘅感受咧？你第一次可以訪問到。嗯，阿樂大狀你應該第一次訪問佢啊， 梗係第一次訪問佢啦嚇。但係即係我諗，Lawrence 咧就係我哋行內咧非常之尊重嘅一位資深大律師啦。 從佢嘅票數我睇到 嚇，佢都即係桃李滿天下啦。即係而家有好多即係做緊好成功嘅資深大律師啊，或者係法官啊，都係出於佢門下嘅喎，係嘛？咁所以好緊要咯。 咦，我突然間醒起，咁我就真係要借用一下啦。嗱，即係你啲盤問技巧一定好勁噶啦。而家阿鄭若驊俾大家感覺咧，仲係咧即係不盡不實咁啊。如果佢而家就喺你前邊，你就要盤佢，你會點問佢咧？ 咩關注嗰啲僭建嗰啲嘢？拆咗未？或者你搬入去嗰陣時見唔見到？你今日睇到啲相啦，嗰間電視廳嚟噶嘛？你坐咗點？我唔知嗰間係 illegal 啊！ 我太忙啊嘛，我冇遺意啊！ 講真句，今時今日啦，你嗰乜鬼嘢啦，豪宅啊，嗰啲用埋啲法國名啊咩咁樣，好 fanciful 嗰啲嘢。你如果有間屋喺依個小欖啊，淨話到全依個東南亞最豪嘅依個豪宅噶、啊，有地牢啊，可以有個 family room 啊，因為你唔知道我依個係僭建，冇可能嘅一樣嘢，依樣嘢冇智慧嘅。 其實所以我話本來佢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即係出嚟即係道歉、開誠布公，咁咪算咯。但係其實佢係一路撐一路撐，咁而家嗰個即係我諗雪球就越滾越大，問題越嚟越大。嗱咁好啊，今日咧我哋非常之榮幸啦，好開心啦，可以同咧阿樂應鑑咧資深大律師傾咗偈，令我哋對你咧多咗認識。 多謝， 希望有機會再傾過啊！ 多謝，多謝 Lawrence， 多謝 ，thank you。 撐社企，顯愛心。抱出精彩颜色，为了鼓励更多消费者一起良心消费，帮助香港社企和弱势社群， D100 得到社企提名，获得2017支持社企机构嘉许奖。今次 D100 获奖全赖自己有支持 D100， 令我们可以履行社会责任，令社企达成社会使命。未来 D100 将会联同自己友携手建设共融社会。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帮助社企，帮助香港弱势社群。 D100 还声于民。 我不接受我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制度不是一个人可以偏移到。律政司是按住证据、法律、检控守则和公众利益去作出决定的。 答复完全是模棱两可的。这个选举主任凭什么剥夺一个人的参选资格呢？我们看完了所有法例，包括基本法和释法，都没有这样的基础。 過去幾年又是政治紛爭比較多，令到我們在前線執法的時候都受到不必要的挑戰、語言暴力、肢體接觸等等。獄警罪那件事我們是全力支持的。 左右大局，公義行先，烽煙熱線1831138，主持李慧玲、梁家傑。 傑哥， 今日咧，阿郑若骅终于咧去咗立法会啦。嗱，咁佢就唔系咧就上去接受议员咧就解话嘅，就嗰个签检问题。佢而系咧就立法会逢星期三咧都有例会噶啦。咁佢咧就通常例会就有啲官员嘅即系口头质询时间啦吓。咁其中有个问题系关于啲刑事检控嘅。咁啊，梁继昌就即系问嘅。咁啊，郑若骅咧今日咧就去即系就呢个问题度即系解答嘅啫。不过咧吓，议员当然都趁势咧，都会咧问一下啲即系关于佢嗰个僭建啊、诚信嘅危机。咁你哋公民党啊、郭家麒都有啊吓，咁啊起身问佢嘅时候，质疑咧佢冇诚信、大话连篇啊、知法犯法。咁啊，郑若骅咧就今日俾咗个三逼大家啦。咁啊，答郭家麒嘅时候咧，佢就话：我唔接受，我系一个冇诚信嘅人。头先 Jin Jingle 大家听到呢句， 即系呢句嘢咧，真系我觉得都唔知点解佢会讲嘅。因为而家唔系你接唔接受，你有冇诚信啊嘛？系广大嘅香港人认为你有冇诚信啊嘛？你系咪失德啊嘛？系咪失格啊嘛？系咪失信啊嘛？咁点解你自己话我唔觉得？咁啊点啊？你唔觉得咁啊大晒啊？系咪即系等于好似特首咁讲？系啊，呢系匪夷所思噶啦吓。不过，唉，如果系事实，咁就系事实啦。咁喂，你而家即系点先？你而家即系叫我哋逼我哋要接受你阿郑若骅讲嗰啲嘢咩？你话你自己有诚信，咁我就要接受你有诚信咩？所以呢句嘢系完全冇意义嘅。我觉得系唔讲好过讲，你讲咗咧，仲令到人好兴啊，得嘛？你唔讲咪算咯，你咪扮哑嘅咪算咯。你如果未准备好嘅，咁你唔好讲嘢咯，唔会当你哑嘅，即系知道你系有难言之隐啫。咁但系你讲咗咧，人哋觉得你讲得简单戆居啊嘛，你讲佢咩做咩啫？而家唔系你判断自己有冇诚信噶嘛？ 咁如果即系请咗个资深大律师咁样帮自己上庭打官司，我想问有冇得回水嘅结果？ 我觉得即系咁啊，好难讲啦，或者呢啲系能医不自医啦，系咪？医生都唔会医自己病嘅，可能系咁啦。但系即系佢即系今次由嗰件事爆出嚟，即系1月5号啊，开始咧到而家咧，我觉得整个处理的方法是惨不忍睹，我真的觉得他是完全呢是见半步行半步啊，即是见步行步啊都做不到啊，是见半步行半步。嗱，呢啲嘢咧，我不觉得是一个即系好资深的打惯官司的人咧系应有的表现，因为我哋咧其实即系你知道打官司嘅咧就是你是要预见整条路怎样行的，即是你不可以见步行步，因为见步行步呢随时呢就会是你因为一步始终第二步呢是有互为因果的嘛，是环环紧扣的嘛，你行错一步就是捉棋的嘛，你如果捉错一步呢你后面可能满盘皆落索的。所以我们的训练呢是应该你整个棋局你一开你应该睇到大概个局系点样，因为你掌握咗噶嘛，即系人哋有手上有咩料，我嘅证人系边个，佢嘅证人系边个，你大概知道嗰个拗撬点最关键喺边几点度。咁作为一资深大律师，照计咧，你系应该运筹帷幄噶，即系呢啲嘢咧，你系应该一睇就知道，哦，呢几个系关键啦。咁我应该讲得几多，唔讲几多，我应该系几时点样铺排，几时讲出嚟。咩时机？但系佢而家呢即系十零廿日咧，个表现咧就系完全咧系好业余啊。 嗯， 即系我亦都唔知道，即系佢系唔系因为自己或者佢先生或者系有其他嘅因素考虑啦，或者会唔会系佢呢一个身份可能系北京好高度关注，特首好高度关注，令到佢不能自己。咩都可能是咁嘅，咁我或者唔适宜吓，即系批评得太苛刻。不过个表面咁睇，作为客观嘅观察咧，我系觉得惨不忍睹。 嗯，即系你话佢业余，即系唔专业啦。喂，不过会唔会系佢真系太忙咧？结果记唔记得自己当时仲喺议会嘅时候啊，又要兼顾即系议会嘅嘢，又有党务，又要屋企，即系又有事业咁样，会唔会系忙到真系唔记得自己住喺边嘅咧？ 我未试过，可能我唔够忙啦，因为阿司长的确可能忙过我好多，唔定嘅吓。咁但系咧，即系而家你都睇到啦，最热嘅而家就爆出嚟咧，就系佢买浅水湾嗰间楼，旧年嘅事啫嘛。 咁你嗰阵时你系申请豁免嗰个15%嘅嗰个叫试单啊嘛，系嘛？咁佢又即系有时间去设计到咧，系悭翻几百万，有甚至话成千万啦吓嘅税款，但系就冇时间去睇，睇苹果卖晒出嚟啦，佢2008年。去买嗰、那个即系屯门嗰间即系别墅啊，海思别墅嘅时候咧，哇！嗰度又有 band 房，又成套鼓喺度，又咩家庭电视房，有 B B 房咁之，即系呢啲咁嘅嘢。 B B 房 唔系有个咩别墅俾细路仔玩啫嘛？咩6000多蚊一套台凳啊嘛，得一张台两张凳嘅啫嘛，6600蚊好似话苹果话打个价，即系嗱，你有乜可能？你话俾我听，你系一个。有即系嗰个专业嘅土木工程师资格，跟住你又系资深大律师，你又系做过呢个建筑物咩违规建筑上诉团嘅主席，又做咁多仲裁，全部都系同呢啲嘢有关。你话我冇留意啊，因为好忙，即系你唔好话。即系 你要说服啲议员啦，就算你系顺手牛叔啊，都唔会信你噶嘛。咁但系佢又讲得出嘅、哦，即系呢样嘢咧，我觉得真系好令我感到好惊讶咧， 匪夷所思咯， 系匪夷所思。不过特首就匪夷所思嘅都系事实，就系、是、你要信嘅事实，咁冇得讲啦。其实我讲笑啊，我喺我写字楼同我哋啲徒弟讲，我话嗱呢个咧系典型嘅最差嘅。一个陈词，譬如你我哋做结案陈词啦，打完晒官司啦，到结案陈词就要说服个法官要信你个客啦，咁啊，咁咧你就话嗱，法官大人，可能我个当事人讲嘅嘢，你觉得匪夷所思，或者一般人都觉得匪夷所思，不过嗱，我话俾你听，大人呢个系事实嚟嘅，你信啦，系事实就系事实啦嘛，嗱，当一个大状如果打完场官司。到最后结案陈词是要讲到啲咁嘅嘢咧，其实打咗输数啦，一定系打咗输数啦。因为法官判断嘅时候，佢唔系你个当事人或者个相关证人嘅肚里蛔虫，佢都只能够系同常人用常理嚟到去测试究竟嗰啲系事实定系唔系啊嘛。如果那个常人都觉得那些是匪夷所思的，即是你输紧啦。 嗯，即是他已经没办法提出，即是有理有据啦，就是无理无据啦。 是啦，咁他冇讲到冇嘢讲啦，即是在最绝望的情况之下，先至讲呢啲咁嘅说话啫嘛。但特首就讲咗呢句说话，我唔知道他是因为一时情急，抑或系点样，但我相信他而家。睇翻转头，佢都会后悔讲咗句嘢。其实 咪因为佢即系，其实你系撑唔到啊嘛，系嘛嗱。咁佢而家最新嘅发展咧，亦都包括咧，佢今日去咗立法会答呢个口头质询之后咧吓，其实佢就应承咗咧会提早咧去立法会解话嘅。原先讲2月底啦，咁啊，佢今日出嚟就话其实我。呢、这个礼拜尾，下个礼拜初都得噶。立法会揾我咧，我就去啦吓。咁而家就即系最新咧，就系嗰个司法及法律事务嘅 panel 咧，就话下个星期初咧就会开个特别会议啊。咁应该系星期一啦，好似讲。咁佢就会上去即系解话。咁不过而家以而家嘅情况，真系任师都任唔甩啦。 唔系嗱，我就即系你当我小人之心啦吓。我估点解佢会突然间喺几日之间改变咗、突然间同意早去咧？我觉得保皇党俾佢好大压力，一定系，因为几时补选啊？你记唔记得啊？ 3/11啦， 冇错啦。如果佢2月26日先上立法会，嗰、那个炸弹就砰砰声爆，到3/11，喂，咁民建联同埋呢个工联会点样去保住呢个郑永信同阿邓家彪啊？哇，你谂下系咪？即系所以我谂咧，佢系受到无限咁大嘅压力。喂，你早啲啦，话住你都系死噶啦。你早啲死啦，等我哋可以即系啲人忘记咗佢啦吓。不过我相信香港人咧系唔会忘记嘅。就算你2月2日啊上去，我哋3/11都一定啊系要挥低 那些保皇党的、 即是你说保皇党给了很多压力郑若骅，我相信是的。因为你看到今天、其实立法会的口头质询，其实除了郑若骅要答问题之外，其实聂德权、发展局、和民政事务局 都有就僭建的问题要回应一些口头质询的。那议员当然就是顺势讲郑若骅这件事情。哇，你看到好罕有啊，这个真的非常之罕有。李慧琼啊，竟然呢即係喺問阿聂德权嘅时候呢都开火，就话喂你而家阿郑若骅嗰个嘅即係僭建丑闻呢越爆越有嘅。咁即係你究竟你做嗰、那个你嗰、那个即係品格审查，即係高官入去嘅时候你做个品格审查即係做乜嘢㗎，点解可能咁，咁就即係发咗轮晦气㗎喎。咁当然你见到呢李慧琼好鬼识嘅，即係佢都唔够胆对住阿郑若骅闹喎。咁就攞咗聂德权嚟做呢即係出气袋咁。咁即係但係以李慧琼呢你认识佢咁耐，呢啲咧，即系哇，即系通常除咗去护航之外，佢几可会话个政府，我真系觉得呢个非常之少，非常之少。 有啦， 咁但系佢今日都有呢、這个情绪发泄。咁你所想言之，我谂建制派系好猛嘅，即系因为担心你影响佢嘅选情。 梗系啦，同埋你早几日有听到啊， 谢伟俊系咪？ 谢伟俊讲长痛不如短痛啊嘛，咁即系咩意思先？即系叫你快啲拉屎吉路咁解，即系你唔好再喺度为我添烦添乱啦，咁嘅意思咯。 其实而家咧就即系睇下林郑佢点样拆嘅啫，因为你见到西环啊、北京嗰啲应该系喺度食花生嘅。 系啊， 即系都冇帮手。 唔系，但系我觉得嗱，其实咧你睇咪零一咧早个礼拜前咧， 林瑞麟嗰个啊， 系咯，即系嗰篇文咧， 系啊，话林瑞麟系诶西环曾经推荐过林瑞麟去做律政司司长嘅。 咁但系咧就阿林郑做咗阿郑若骅嘅保家嘛，即系共产党逢亲用人，我听闻啦吓，就系、是、话你要做一个官职，一定有个保家嘅。咁你保家咧，就系、是、如果嗰个人出事咧，你就上身噶嘛。吓，佢系咁样嚟到去层层嚟到相扣嚟到去用人噶嘛。咁如果照零一嗰篇嘢咧，林郑就大镬啦，即系佢而家系尽量佢用晒佢嘅能力咧，就去保阿郑若骅嘛。咁而家搞咗个咁嘅大头发出嚟，咁我唔知点收科啊！即系我觉得林郑而家可能食紧芝士火锅咧，都要谂噶啦。 喺瑞士啊？ 系啦，咁要谂喂，究竟我揽呢个阿姐揽几耐先？而家个火系烧到上林郑嗰度，好明显系。因为佢嗰句咁嘅嘢，话咩匪夷所思啊，但系事实就要事实咧，要俾人笑啦，我攞嚟做世纪笑话。咁所以咧嗱，我啊觉得咁啊嗱嗱，阿郑若骅就嚟上立法会啦。其实咧，我其实好早啊，即系你都系啦，好早已经话叫佢开诚布公啊嘛。但系如果你而家先嚟开诚布公咧，我就有少少担心个神仙难救啊。 因为他已经不是开诚布公，如果他开诚布公，他就应该在、即第一次被人揭了屯门海狮别墅的时候，他应该讲浅水湾讲沙田那些，那些就叫开诚布公了。你现在没有，你挤牙膏式喂，你差到你上电台的时候早晨问你，你还不讲，你还说处理紧，跟着你夜晚十一点的时候你才出稿说有几处的僭建，那这些哪叫开诚布公啊？那里已经是诚信问题了， 一定是。但系咧，我就觉得咁嘅，就算咧你而家系迟咗好多，可能咧反魂乏术，但系你都要试嘅嗱，因为嗱，如果你真系想继续做司长嘅话咧，你唯有就系话嗱，我而家咧真系开诚布公啦，我咧就摊晒啲嘢出嚟，原来仲有三间楼喺呢度，六间屋喺嗰边，系噶啦。因为嗰阵时我心存侥幸啊嘛，我唔会谂做官噶嘛，我谂住诶个个都系咁噶啦，即系好似头先阿洛神讲，喂香港仔香港女梗系赚到尽啦。嗱，我当日我冇谂住做司长嘅，嗱不过今日我有个使命感，我咧就真系要用尽我毕生所学，嚟到贡献特区，贡献国家。咁咧嗱，我而开诚布公，俾个清单你，就原来一共系有十八间嘅，系嘛？咁咧，然后咧，我就的确我明白，当年我旧年吓、去买浅水湾嘅时候咧，我就如果我真系谂住做司长咧，我就唔会贪嗰几百万嘅便宜噶啦。不过当时我唔系谂做司长啊嘛，我系香港女嚟噶嘛， 发挥香港精神， 系香港精神。咁啊，希望大家咧原谅我，俾个机会我服务大家。咁我咧就会加倍万二分嘅努力。日日动高床板，去度掂， 香港的问题。你我不是说一定得啊，但如果你这样做呢，起码你都搏一搏啊，即是你说咁。但如果他而家咁样继续用咁嘅态度，你挨得几耐啫？我真系觉得挨唔到噶喎。 系啊，除非佢即系佢星期一咁样讲，其实已经迟咗好多噶啦。即系除非佢加埋你头先嗰几句啦。我点解会嚟呢，就系、是、因为阿林郑同我讲，我唔做就何君尧做啦。咁所以我先至牺牲，所以我先至咁忙，我都近埋佢，同埋咁仓促，因为我要快啲做，要霸住个位。如果唔系一旦何君尧做嘅时候，就唔知点算。 直情咧，我系好伟大嘅，我咧系为咗。你哋唔使近阿何君尧杀无赦，所以咧我就临急临忙，嗱嗱临就未理顺晒我所有嘅嘢。 啊，佢如果真系好伟大啊！如果系为咗顶住阿何君尧， 系啊， 我因为一旦何君尧做咧，我相信咧法律界会再整个黑衣大游行，系嘛？政治司长何君尧做。 如果中共真系可以喺咁嘅情况，有咁多嘢知识关于何君尧律师都委任佢嘅。你行多几次黑衣游行都冇用啦，慧玲啫。嗱，即系但系我就觉得咁啦。你就算真系好渺茫噶啦，香港人肯原谅你咧，都真系要个太阳由西边升起噶啦。咁但系你都要试噶，你唔试，你而家继续咁样支高落去，你只有系越踩越深，越不能自拔。根本冇可能继续落去嘅，系咪啊？ 你啱嘅，不过即系你睇佢今日出嚟喺立法会个态度咧，佢会唔会即系佢其实未知道个反省啊？我感觉上，其实好似唔知道自己错喺边度咁，所以呢个就最危险。 我就系咁，我先觉得好惊讶咯，即系冇理由噶嘛。嗱，即系以佢做咗30年吓，而且都已经获位咗做资深大律师都10多年啦，系咪？佢嘅经验，佢个行内嘅阅历，只要佢阅人无数，盘人无数。即系冇乜可能会系咁样嘅喎，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可能，因为做咗呢个律政司长咧，或者即系所谓屁股影响脑袋，影响埋佢嘅即系视觉。 一入政府就会蠢啲啊！ 系可能真系咁啦，系咪？即系如果唔系，真系解释唔到。咁所以嗱，头先你讲得好绝噶，你话嗱应该讲埋，你知唔知林郑点样说服我噶？嗱，各位香港人，因为如果我唔做，就杀无赦做噶啦。嗱，咁你应该好包容我啦，系咪？我真系牺牲好大噶，我帮你挡住个杀无赦。嗱，咁所以佢应该咧就打个电话去瑞士吓，同阿特首讲，攞个恩准，喂，可唔可以将我哋 将个事实讲出嚟？ 我哋两姊妹当晚噶呢个吓对话公诸于世咧吓，而家。因为你好啊，就特首。 但系林郑就同佢讲话：，喂，唔好意思，我同你讲大咗嘅啫，其实唔系真嘅，我作出嚟，咁就唔知点收科啦。嗱，好，我哋停一阵翻嚟再继续。 顺天之命，成都蜀山探秘，采气养生，深度游。李在堂师傅2018年第一团，3月7号到12号。 同根生。 所有报团的自己友、新星头，李师傅仲会根据团友个人命格免费送上戊戌9年流年运程俾大家添。一个咁难得同李在堂师傅面对面交流嘅机会，你又点可以错过呢？顺天之命，成都蜀山探秘，采气养生，深度游，李在堂师傅全程到上。D100订户优先报名，李在堂师傅师母团费、李师傅到上费，全部包晒港币9500蚊，捐助 D100加有2000营运。基金港币2000蚊，合共港币11500蚊，快啲打电话俾 Fanny 22971998，22971998报名啦！康泰旅游主办350070。 我不接受我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制度不是一个人可以偏移到，律政司是按住证据、法律、检控守则和公众利益去作出决定的。 答复完全是模棱两可的，这个选举主任凭什么剥夺一个人的参选资格呢？我们看匀了所有法例，包括基本法和释法，都没有这样的基础。 過去幾年又是政治紛爭比較多，令到我們在前線執法的時候都受到不必要的挑戰、語言暴力、肢體接觸等等，獄警罪那樣東西我們是全力支持的。 左右大局，公義行先，烽煙熱線 1831-138，主持李慧玲、梁家杰。 立法会咧嘅补选就系311投票，3月11号。咁但系呢个礼拜啦吓，民主党嗰啲即系民主派啊，嗰啲 plan A B C D 咧吓，搞到满城风雨。咁阿杰哥你都系半个当事人啦，你个名字都俾人睇咗出嚟啊。咁今日咧即系最新发展就系民主动力咧，今朝咧就同各方咧即系持份者一起开个会，咁咧就有个嘅最新嘅即系结论出嚟，就系话而家就话咧要根据个机制办事，咁机制咧咁而家话冯检基啦吓系 plan B， 佢就话佢唔选啦，佢唔会出选嘅，咁所以咧就个矛头咧就落咗落去 plan C 民主党嘅袁海文嗰度，咁但系咧袁海文咧选唔选咧，咁就话听日咧民主党咧就会开会即系唔知咩中委啊常委嗰啲吓，开完之后先会有个结论。嗱呢个就系事情嘅最新发展啦， 咁我觉得而家民主党真係冇乜理由唔同意袁海文出嚟选㗎喎。因为你照民主党一直讲去理解嗰个机制呢，就係 plan A 之后就係 plan B， 跟住如果 DQ 埋就 plan C。咁而家我哋假设啦，即係我当然希望唔会啦，我仍然有一丝希望係姚松炎係唔会被 DQ 啦。咁但如果姚松炎被 DQ，咁啊落咗去冯剑基，冯剑基就 DQ 咗自己，咁跟住就应该到袁海文噶啦嘛。咁如果你袁海文唔出，咁即系点咧？系咪我哋拱手相让个位俾阿郑荣信咧？或者系会出一啲比阿袁海文更加系冇嗰个所谓初选机制给予嘅认受性嘅人出嚟去搞局咧？咁。咁所以我就真係希望即係听晚听到嘅答案呢，就係袁海文会根据个机制出选啦。 嗱，我对于呢姚松炎会唔会被 DQ 呢，其实我一向呢係倾向乐观嘅。因为我会觉得呢，即係以特区政府啊建制派嚟讲啦，即係其实你一旦 DQ 姚松炎呢，真係只有坏处，係毫无好处。咁即係譬如你一 DQ 咗姚松炎，咁我諗其实你即係补选嗰几个议席呢，你都好难即係建制派有丁丁机会。因为我都 成功用啦， 一定 係 好愤怒。咁即係你何必呢，咁即係多个姚松炎喺度，对你个政府嚟讲，你即係你怕咩呢？尤其是你议事规则嗰啲修改埋啦，即係冇话老虎成个立法会，咁你怕咩呢？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呢个机会呢是即我认为是相对，即我是乐观啦。但是有时就是唯一呢我自己的变数，就是觉得北京呢就即不是人饮品的。即我觉得我们香港人呢，即包括我自己啦，跟北京的思维是极度不同。北京想嘢呢就好像杰哥你刚才这样讲啦，是可能等到呢第100步的他们玩政治。所以他觉得我不介意啊，我是要这样啊。即是为什么，如果所以他一按掣呢，其实林郑呢，我们熟悉的林郑呢亦都是很乖啦，当然是吧，北京话什么就什么的啦。所以即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就是这里是存在。那现在我近期还看到一个呢我是很担心的东西。其实已经整个选举提名了，已经开始了个几礼拜了。其实去到接下来的星期一29号呢就截止。但是呢今次出现了很异常的情况，不知道杰哥有没有留意到。以往呢就任何人报了名呢，其实很快呢选举主任呢就会说呢搞定了，确认了你的资格了。因为确实呢是没什么事搞的，即通常如果你报名，首先好像现在有100个提名啦，你看看那100个提名即是不是真的不应该作出来的啦。这个一样啦，另一样东西就是喂你是不是符合呢，即是你这个参选人是符合参选资格啊，你是不是香港永久居民啊，你的年纪是不是真的符合啊，那很快的。即是我记得以往呢有些人是今日去报名呢，其实听日呢选举事务处已经确认了他了。因为尤其是可能譬如你杰哥去参选，你以前都参加过的啦，那都 很 清楚。 我的经验呢就是我想大部分那几次呢，就包括五区公投啦，都是上午去下午就通知的。即是上午通常我们是 book 那些早的时间啦，即是9:30十点咁啦。通常下午5-6点呢就会通知。但最迟呢都是第二日㗎啫。咁就但是而家好明显啦，就是玩嘢㗎啦。 我覺得呢 是一隻，因為那玩意就是今次是完全不是的，不是這樣、 啊、 其實到現在上個星期好像是星期一還是星期二開始報名， 周庭 接受報名 最早啦，周庭 到現在是沒有一個參選人呢是被確認到資格、 啊、 民主派固然是啦，其實連建制派都是的， 鄧家彪都是的，都未曾。 那現在今次的做法呢，我覺得他的陰毒的地方就是呢，他會等來星期一即是跟住五點鐘就報名就截止了。那他可能截了止之後呢，他先說我一次過公布哪些得哪些不得。那等你呢就冇得上訴， 冇得挽救。 係啦，即係譬如你，如果嗱起初你諗住姚松炎嘅，如果你唔係諗定一個 plan B、plan C 啦嚇，你報定名咧，咁最後咧姚松炎被 DQ 咗咧，哦唔好意思，就你哋民主派就冇代表啦。其實我覺得佢而家係用緊一個咁嘅方法去處理。 明顯係啦，所以即係我覺得咧就希望聽晚能夠快啲即係確認袁海文嘅參選嘅身份啦，喺九龍西，然後咧就不遲於星期六一定要入紙噶啦。即係最多你話哦，如果遲啲真係即係 星期一都得，其實所有入紙都係星期一 咁。但係你有陣時我通常咧都唔會去到咁問啊，因為你有陣時可能你嗰啲提名人咧有啲騎呢嘢啊咁樣嚇，一個可能啱啱擲界喺九龍東住嘅就報咗九龍西提名，咁就唔係幾好啦，或者地址寫錯啊，因為佢執得好緊嘅，佢可以好緊。 哦，即係點咧？可以你寫錯字啊，寫歪咗嘅字啊， 或者我試過啦，有見到有啲人咧，佢話：喂，你一個係零定係 O 啊？ 嗯， 我唔敢肯定、啊，咁都可以 DQ 嗰個提名人 的。我、上次選委會選舉就好似試過類似嘅嘢。 類似，即係佢而家咧係你諗下政府咧，而家係冇。最離譜，只有更離譜。咁變咗咧，佢如果當係一個政治任務咁嚟執行嘅話咧，佢要刁難你咧，係好多嘢可以刁難嘅嚇、啊。你個英文寫得料啲，佢話唔見唔到你，佢係 A 定係 E，DQ 係嘛？呢個係 L 定係一啊 ，DQ 咁嘅喎。咁所以你唔好搞到咁問，我覺得我千祈唔好搞到咁問。星期一太問啦，如果星期六我諗已經係極限。咁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最多你話遲啲阿姚松炎或者阿周庭冇被 DQ， 咁嗰個 plan B 嘅人呢最多佢咪唔去做選舉工程囉，冇問題㗎係咪，咁即係呢個一定係咁做，但係我就覺得咁嗱，頭先你話去估計啦，即係究竟姚松炎或者周庭被 DQ 嘅機會有幾高啦，我就始終都同你諗法係一樣嘅，如果林鄭係可以自己揸 fit， 我覺得佢就不会为自己添烦添乱的，他宁愿就给你两入了去，有什么大不了啫。但是呢就北京呢可能是一个决定因素，但我觉得现在你看今日郑若骅的表现呢、我又觉得呢林郑有多一个因素呢或者条件呢是要跟北京讲，喂，如果你要 DQ 周庭和姚松炎呢，那你是用懒系法律的理由噶嘛、你注意我讲懒系啊，咁但系呢个懒系法律嘅理由咧，边个去孭飞咧？梗系律政司司长啦。但系而家律政司司长呢种咁嘅失德、失信、失格， 三失系嘛？ 系 三失司长， 即系佢呢个咁嘅三失嘅之局咧，佢嘅政治能量系低到咧，佢系讲嘢人哋都会转台嘅，一听见佢把声咧已经好厌烦嘅。嗱，如果咁咧？他冇办法系去真系保得住呢一个政治嘅操作啊！即系呢样嘢，如果我系特首咧吓，我即系如果我系林郑啦，我会同北京真系陈述一下呢一个困局。即系我话最多话嗱，阿爷，我明白啦，你系想 DQ 佢哋嘅，作为一个政治操作。咁但系而家你要估计下个政治操作出嚟嗰个效果系乜嘢？就而家我哋有个咁弱鸡嘅司长，咁如果你咁样咧，群情一定汹涌。咁群情咁汹涌咧，就你真系一定赢到开行。到时你唔好赖我，即系譬如咁啊，即系呢啲系政治操作啊嘛。咁喂，你林郑而家都坐上呢个位，你都应该真系试下咁样说服北京咯。我觉得系咁啊。 唔系嗱，我当然希望你啱啦。不过咧，我觉得今时唔同往日。嗱，如果我记得咧，其实当日。立法会选举 DQ 了梁天琦那些其实都不是袁国强出来 去解话，他将责任就给了选举主任，其实当时都被人 很批评的，就说喂 其实那个是 AO 来的嘛，政务官很低层的嘛，就是如果根本都入不到政府的领导层，但是他就将责任呢就给了选举主任。所以你见不见到跟住有些民主派的支持者呢还将即是将那些选举主任呢就即是矛头呢就指向他们，就有些批评即是将他们的名字剔出来那些这样。所以呢当时政府呢就是用了这个招数。而今天呢林郑有名俾你叫啦，奶妈嘛。咁即系其实而家特区政府咧，已经司长又好，局长又好，其实啲嘢咧主要问题都系林郑自己话我出嚟解话我咩所以立法会啊，以后先话又即系从啲以后有啲定期啊，一个月最少一次，佢逢星期三个例会佢都要去，我就答你啲议员啲质询，咁我孭咗佢。咁所以咧。即系林郑咧，如果真系如果用 DQ 咧吓，你觉得阿郑若骅唔得咩？我林郑自己啊，去出嚟去解话。 我明白，但系咧呢个如意算盘咧，恐怕今次唔必打得响啦。因为咧，郑若骅司长星期日喺商台嘅访问之中咧，讲漏咗嘴。 佢话 我好忙啊，其中一样嘢仲要考虑紧姚松炎嘅参选资格。喂，大佬，你律政司司长。星期日其实呢样嘢好有趣嘅，你谂下，姚松炎星期六先交旨嘅，佢星期日朝头早听讲七点钟已经去咗商台噶啦，OK， 八点钟开麦，佢已经讲话喂，我系正在研究紧噶姚松炎嘅参选资格，咁几时开始噶？佢星期六下昼办公噶，星期日朝头早唔通动高床板？咁即系佢讲漏咗嘴咯，即系我觉得。好明显啊！星期六姚松炎交旨之前啊，佢已经开始研究紧。喂，咁你研究咗咁耐，你揾你老细出嚟解话，咩意思先？ 啊！而且你咁讲咧，我又可以提供多个子弹俾你。其实阿林郑咧，即系上个礼拜行会开完之后咧，出嚟答记者问咧，佢话记者就系问佢呢个问题啊嘛，会唔会 DQ 阿姚松炎啊嘛？佢话唔关佢事啊嘛，呢啲选举主任咧，按佢哋嘅做法做啊嘛，我特首唔参与，咁佢系话个特首唔参与嘅，咁如果一旦佢出嚟要即系孭飞要解话咧，咁佢又自打嘴巴啦。 咁你而家点样可以净系推落嗰个咁嘅细小 AO 嗰度咧？系嘛，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讲都冇人信噶啦，咁所以即系我就真系劝特区政府咧唔好搞呢样嘢，同埋咧我觉得嗱头先你提到呢个咩 Plan B Plan C 啦。我觉得够了，大家不要再在这里将个焦点移走。现在我们是要反 DQ 抗威权嘛。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今次保不住周庭，保不住姚松炎，其实我们大家都保不住一个没有筛选的被选举权。这个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啊。所清楚讲明的人权来的。这件事是非同小可。所以呢我们真的应该讲得很清楚给特区政府听。我们只要 Plan A, 不要讲什么 Plan B, Plan C, 我们不是顺民来的。你试下 DQ 我们的 Plan A, 众望所归的人最高票数姚松炎在初选那里。你试下 DQ 佢，我哋唔会令你好过嘅。 唔系，但系我同意啊。咁一定系即系，如果佢一旦去 DQ 啊，姚松炎啊、周庭呢啲，我觉得大家一定系好愤怒啦。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一定会要批评啦。咁但系正如头先我哋提，你见到佢而家个情况咧，我哋唔可以冇 Plan B、Plan C 噶嘛。咁所以先至话，你譬如你都话星期六要报定名添啦，啲 Plan B、Plan C。所以我觉得咧，讨论咧 Plan B、Plan C 咧，其实唔系话一个所谓即系转移焦点啊，或者系即系有啲咩唔好啊。即系如果件事系真係有呢个危机嘅时候，我觉得本来大家去諗清楚呢，即係点样去即係有一个妥善嘅即係后备方案呢，其实係好嘅。因为事实确实係好凶险㗎嘛。问题只係呢嗰个处理嘅手法。即係譬如好似讲开，即係譬如我哋朱海迪呢件事啦，咁其实今朝个民主动力嘅会都係因为朱海迪嘅事情显身啦。我觉得其实大家係值得做一啲嘅总结嘅。即係有啲朋友都问我啦，其实喂即係其实朱海迪佢唔想冯检基咧去做即系 Plan B， 因为觉得咁样咧去即系会对件事咧系即系唔好嘅，即系选民咧系可能即系最后咧就唔投票，咁啊令到咧失咗呢个议席，咁所以佢先想改变啫。喂，其实咁系真系有咩问题咧？嗱，因为李慧玲你都好似系类似嘅立场噶，嗱咁我都有啲朋友咧吓，亦都见到喺 Facebook 度咧，亦都有啲自己有啦听众问我哋。嗱，我觉得个分别喺边度咧？嗱，我自己咧到今日，就算系而家今日啦。 我觉得我都是不同意呢冯检基呢去做 Plan B 的。因为我的睇法就是跟朱凱迪一样，我觉得民情是不接受的。但是我跟朱凱迪的分别就在于，我觉得是即其实处理这件事的过程，我们目标一致，但是手法是有不同。我自己是在电台都讲了很多次，其实我是不赞成冯检基去做 Plan B。不过呢我会尊重个机制。咁我最希望呢就係呢冯检基呢佢因应个民情，因为票数实在相差好远，佢自己呢去引退。咁因为佢係为大局着想。咁然之后呢就即係如果佢唔做嘅时候，跟住就用更加适合嘅人呢去参加呢个选举做 Plan B。呢个我嘅睇法。咁但係如果冯检基係即係我亦都係电台咁讲，如果佢面皮係好厚嘅，佢坚持嘅，佢要乱斩嘅。咁冇辦法㗎，你哋簽咗話要守嗰個機制嗰啲，你哋就要去跟啦，係咪？嗱，呢個係我自己嘅睇法。咁我覺得即係譬如朱凱迪，佢作為一個從政者，佢有同我同樣嘅目標，咁佢要做，我覺得都唔可以話佢一定唔得。不過手法呢咪要光明磊落囉。譬如舉例，你唔可以用啲而家冯检基出嚟话嗰个做法就系话，话威胁佢啊，即系有啲自决派嘅人，又闹佢屋企人啊，呢啲我哋真系觉得唔得啦，即系罪不及家人，你做乜话将屋企人拉埋落水咧？又跟住又闹到话如果你唔出咧，我哋自决派有人会出，即系咁最后就即系大家一齐输，咁啊俾咗鬼建制派啦，威胁佢咁，咁嗱。今日咧，冯检基就讲咧，讲呢番说话嘅咧，就唔系朱凱迪本人，咁但系就话系佢哋即系自决派啦，仲系坚持咁。咁我觉得如果即系其实个问题就系呢啲手法，我觉得就有问题咯，唔够光明磊落咯吓。咁呢个我觉得就系、是有一句说话你成日讲啦，即使我唔同意你，我要捍卫你说话嘅权利啊吓，就系、是即系我哋成日都咁讲。咁喺今次朱凱迪嘅事件度咧，我就会觉得咧，我就调整佢少少，就系话，即使我同你嘅目标系一致，如果你嘅手法咧系唔 OK 嘅时候咧，咁我都唔可以支持你啲手法嘅，因为我哋既要个目标咧系清楚，但系我哋要做事嘅手法咧，亦都要系光明磊落，因为如果唔系咁咧，我哋就失去咗我哋嘅道德高地，我哋冇办法再去质疑阿郑若骅你冇诚信啊，政府啊，北京你背信弃义啊，冇俾一个真普选我哋，即系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咧系好重要嘅。咁而咧朱凱迪咧喺成件事度嗱呢度咧可能咧系有即系做得唔够好嘅地方，呢个系佢即系一个错误。咁第二个错误咧，其实我寻日如果有啲情绪反应咧，可能就系因为佢第二个错误啊，我好诧异地咧，寻日一打开个网站咧睇新闻咧，就见到朱凱迪咧否认咧佢唔赞成冯检基做 Plan B， 佢亦都否认自己唔尊重机制，佢话要根据机制办事。嗱，咁我直觉嘅反应当时我系真系都几不以为然，因为呢啲同我哋眼见睇到嘅事实咧系好唔同。咁我自己会觉得咧就系如果我即系做得出，我觉得唔怕认咯，即系。但如果你即譬如用语言艺术就话其实我唔系唔尊重机制啊，不过我除咗机制之外咧，我要再加 A B C D E 呢个附加条件咁。咁我觉得呢啲咧就唔够老实咯。咁我自己就觉得呢样嘢系唔好嘅。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我同朱凱迪咧嗰个分别，即系有呢两点唔同。不过成件事我觉得咧，其实民主动力咧系要负一个好大嘅责任。我记得当个机制未定好之前。我哋同即系赵家贤咧封烟过好多次嘅，包括其中有一次系同余文眉一起封烟啦。赵家贤咁 exactly 就余文眉都提呢个问题，就系话一旦嗰个初选咧即系有个结果，第一同第二嗰个咧个票数差距得好远，咁即系话市民咧就唔中意你个 Plan B 嘅，咁点算咧？你而家系咪应该要定好一定嘅机制，确保咧？如果出现呢啲咁嘅情况，你就要再谂啊！因为如果唔系咁咧，你就要勉强咧，要硬质一个市民唔想要嘅人去咧，其实系对不利成个选情，不利成个形势嘅。咁但系当时民主动力赵家贤佢哋唔理啊嘛，觉得我哋唔改噶啦，我哋一定要咁噶啦，佢哋坚持己见。但系你嗰阵时坚持咗之后咧，选完第一日。即系跟住咧，佢哋就好似褪啦，因为朱凱迪咁样逼啦，或者系我唔知啊。但系起码即系其实呢啲问题咧，唔系咧石头爆出嚟嘅，唔系新鲜嘅问题嘅，系喺你制定个机制嘅时候咧，已经应该谂，同时甚至有人已经咧好有先见之明咁提咗你谂啊，但系你都唔谂喎。 咁所以最后搞到即系即系成镬泡咁啦吓。咁我觉得呢度民主动力咧系要即系承担一定责任。咁另外我都再想讲一个人添，就系讲阿冯俨基。嗱，甚至去到今日，嗱呢个可能同杰哥唔知会唔会有唔同意见啦。我自己今日咧，我见到冯俨基咧就譬如啦，佢第一日宣布退选嘅时候咧，佢就话。即是他宣布退选了不选了第一天了。我其实是赞他的，因为无论怎样都好，我觉得他即是因为 我支持的嘛，这件事 我认为他不适合做 Plan B 的，我希望他主动呢是说不参选的。那么呢是没有呢，我觉得没有影响到机制的，没有说推到机制的，因为他是可以有这个选择的嘛，他看大局的嘛，那这件事是值得赞的。但是其实调回转跟住去到翌日，佢又再即系再发表一啲言论啦吓。咁如果嗰啲系事实，佢要即系佢要批评，咁我觉得佢都有嗰啲自由。不过成件事，其实佢都系自杀式炸弹啫。嗱，其实如果你话佢其实系佢系心心不忿地离开，咁所以咧，佢根本系即系喂我死咩？你同我一齐死，即系其实系咁啫嘛。佢而家个处理系嘛？嗱，所以我对冯俨基喺成件事嘅处理咧，我亦都即系其实都系我自己同咧，而家时下咧，即系当冯俨基要即系话唔选啦，嗱咁网络上咧就兴起一片嘅言论，就好似帮冯俨基讲嘢咁。咁我自己觉得咧，我仍然坚持咧，冯俨基我并不认为佢系一个适合 Plan B 嘅人，去到今日我都系咁讲。咁而咧，好多人就话：，喂，你哋咁真系年龄歧视啫，你哋咁即系话你唔理呢啲民主老将嘅功劳咧。我想话俾大家听，唔系咁咯，我从来冇歧视过梁家健。冇歧视过李卓人，我只是觉得冯俨基在过去的表现不值得我们真的这样去支持他。其实即整件事之前都讲了很多，现在不会因为即我想中国人就最喜欢突然间人死了，他之前做过的衰事你都好像全部抹晒不记得晒。我觉得不是这样咯，我们不支持冯俨基不是因为他的年纪问题，而是他在整件事的处理那种表现的乱斩。其实点解今日嗱，冯俨基就而家好似讲到话，即系佢自己话觉得咧，佢出嚟参选冇问题嘅，因为咧，即系佢起初话我做 Plan B 冇问题嘅，我参选冇问题嘅，因为如果只要民主派咧团结一致咧，咁咪得咯。但系你而家要逼我走啊，你哋唔啱啊嘛。喂，如果你真系咁谂，冯俨基，但系当初佢又话民协一定要佢参选、啊。啊、如果何啟明呢啲後生仔參選咧，會影響勝訴、哦。點解佢又會咁講咧？其實咪自相矛盾啊！咁所以點解我哋不滿馮檢基咧？其實係因為佢之前呢啲咁嘅行為啊！即係所以呢啲嘢咧，其實而家冇變過嘅。啊，有啲人話你唔想馮檢基參選，你哋唔認可民主老將嘅功勞啦。喂，唔好意思、哦，我喺成個過程裏邊咧。其实即之前我批评冯俨基不应该参选，最初不应该参加补选，他不适合代表泛民。我已经想清楚这个问题，我问自己的时候都，冯俨基在这么多年在立法会他做了什么是值得我们呢、要去多谢他呢？我想不到、啊、我想来想去想得临时立法会而已、啊。咁点解而家突然间话佢好有功劳嘅？我唔知道、啊，你可唔可以话有咩功劳？你话俾我听啦，我就谂嚟谂去就谂唔到。嗱，不过而家够钟，我哋去咗七点钟嘅新闻先，去咗七点钟新闻之后咧，先翻嚟咧就再倾过。 我唔接受我系一个冇诚信嘅人，制度唔系一个人可以偏移到。律政司系按住证据、法律、检控守则同埋公众利益去作出决定嘅。 答复完全系模棱两可嘅。咁、这个选举主任凭乜嘢剥夺一个人嘅参选资格咧？我哋睇匀晒所有法例，包括基本法同埋释法，都冇咁样嘅基础。 过去几年又是政治纷争比较多，令到我们在前线执法的时候都受到不必要的挑战，语言暴力、肢体接触等等。欲警除那样东西，我们是全力支持的。 左右大局，公义行先。烽烟热线1831138，主持李慧玲、梁家杰。 目标正确，但系手段咧都要咧正确。咁呢个就系我对咧而家今次 Plan B 争议嘅一个总结。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31138就倾下计。其实杰哥老实讲啊，阿袁海文咧绝对都唔系我心目中好嘅，即系 Plan B、Plan C 去替补嘅。不过咧去到今日咧， 你知道我心目中永远都是最心仪你的，即如 如果西九去参选那里，但我知道现在事情去到一个这么烂的情况，我还怎么叫你出来参选呢？即 我都很明白的情况，所以我亦即但即使袁海文譬如真的我认为他都不是最适合，但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拆呢，就是我觉得政府的手段确实是会等到星期一五点之后先宣布是不是 DQ 你， 最早星期二可能， 所以即之前怎么处理呢？其实所以有时你的事情可能最后都是即很难处理到这个问题咯。 虽然慧玲你刚才在七点钟新闻之前讲的东西，我当然不会全部都和译你啦，希望你明白。但是呢我可以这样说，我要向大家指出呢，就是朱凯迪议员呢似乎在昨晚的声明那里呢，他都承认自己处理手法是有问题的，他都为此而道了歉的，在个声明里面有讲的。那我都很同意你讲的一点呢，就是民动啊，就是这民主动力啊，是要负上最大的责任。因为呢个问题就是，你一系就说原来的机制已经预示了有一个，如果第二名是太过低分，你是不可能派他出去被人选的话呢，那你怎样处理呢？那要是你有处理过，要是你就没有共识啦。如果没有共识，你是不是应该115啊？嗱，呢一四当你心存侥幸啦，你希望不用处理这个咁嘅困局啦。但115你一开嗰啲票出嚟，已经知道呢个困局已经出现啦嘛。咁你系咪应该系赵家贤应该嗱嗱临115就第一时间星期一召开紧急会议去倾一个新机制出嚟咧？嗱，一系你就有机制，一系冇机制嘅啫。如果冇，你咪而家度一个新机制。做危机处理咯。 不过呢个小心嗱，因为我的情况就佢原先已经有个机制嘛。如果你要再开会度个新机制咧，其实呢个就即系其实嗰、那个、那个要小心啲，即系可能系你话做个检讨啦，就唔可以话，因为我就话始终坚持有个机制喺度，你好难踢走冯检基嘅，即系即系譬如去到好多时候，大家仲话咬文嚼字，当时嗰个处理嗰个字系可或者唔系必须咁，但系其实你与会嗰啲人咧，当时好清楚咧，嗰、那个系一定嘅。即就算赵家贤，你哋我哋揾翻声带啊，佢讲到讲法系一定嘅。咁所以咧，即其实本身系已经有个机制喺度。咁但系因应嗰个情况嘅之后，你话开个会，大家做个检讨。而家个情势系咁啦。咁你大家，我觉得我哋而家需唔需要因应情况去谂谂咧？嗱，咁我觉得呢个系可以嘅。咁但系始终就系话，我哋其实你话尊重个机制就系、是，即使个机制最后即但嗱。首先尊重的机制不代表大家要收声，我觉得大家是可以表达意见。但是如果是没有办法去即有个共识，尤其是涉及一些当事人阿基不肯的，那不要紧的，即是没有办法的。 我同意。 你死就死了，做一切都要坚持的。 我同意，但我觉得呢，为什么我说民动是要负责任呢？因为你1日1夜2日2，你起码讲清楚你要怎样处理这个危机，现在危机出现了你怎样处理。但因为115之后的几日赵家贤冇出声啊嘛，佢系回避紧啊嘛，连你原来嗰个8.2啊段啊系应该点样理解咧，佢都羞于启齿啊嘛。咁嘅时候咧，你咪有个空间，咪令到有啲人系会好紧张啦，觉得喂真系唔掂，如果民动唔处理，我处理啦咁样，跟住出现咗一啲可能即系你话即系佢嘅手法啊，可能值得商榷啊等等嘅问题出现。但是这个这样的空间呢，是因为民动没有把握第一时间来到去做一个权威的论述，有个说法造成的嘛。 嗯。 那这个我觉得很不幸的。我最后想加多一句呢，就是刚才我不是说就是那个我们应该很看得清楚啦，我们怎么都要保住个 plan A 的。如果不是呢，那个政府呢或者中共呢，如果真係得逞嘅話咧，我哋以後就冇咗呢個係不受篩選嘅被選舉權啊嘛。嗱，點樣去影響跟住落嚟我哋嘅部署呢？我覺得就應該咁，無論嗰個 Plan B 係有冇黨派都好啦。 嗯， 一定要有一個咁樣嘅論述，就係、是、哦，你 DQ 姚松炎啊，肉體就俾你 DQ 咗，但佢精神會透過我個殼繼續出現。继续存在于未来两年的立法会。如果你一旦大家接受了这个这样的概念的话，就易办了。因为呢那个是一个载体来的嘛，即是姚松炎精神的载体，那就是借壳还魂。那你这个只是壳来的嘛， 咁具體係點咧？即係譬如舉例當袁海文先啦嚇，或者或者 Mr. X 啊，唔係而家都 係 佢㗎啦。 咁當係佢去代嘅時候，咁佢應該咧就係、是、佢暫時咧，我覺得佢唔好聽民主黨講啦。佢有乜嘢就應該係同咧阿姚松炎咧去商量，係咪咁咧？ 如果姚松炎一旦係被 DQ 咧，群情一定洶湧。如果袁海文係可以直情公開地講，我由呢一刻中我就同阿姚松炎教授咧拍住相，如影隨形，佢嘅灵魂附于我的肉体，我而家就去用佢嘅政纲嚟选，我会请阿姚教授每一次论坛坐喺我后边。 嗯，嗱，即系雌雄结体啊。 系啦，嗱，你吓，如果你接受呢个概念嘅话咧，我觉得系真系所向披靡，你一定可以攞晒民主派支持者的票， 咦？這個也不錯，我覺得，即這個其實是都是可以積極考慮。我第一次聽啦，這個咁，咁呢個就有少少同阿歐樂軒當時所謂嗰個議席咧公有化咧有即相似的概念。咁、但係佢就簡單嚟講，就即係將其實我阿袁海文而家出征咧，其實唔係。不是民主党的袁海文，我是代姚松炎出征的，所以即无论你说人工薪津或者我在议题各样东西的时候我都交给姚松炎。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又 交 可以 交 可以想得过 是吧，那我都是困身在那里的嘛袁海文是不是，那你不大家商榷大家商榷一下咯。但是这个概念很重要，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你中共 DQ 我们一个最高票在初选胜出的人，我就还翻佢俾你。不过佢碍于你呢啲咁嘅即系无耻嘅政治行为操作，佢嘅肉体入唔到立法会啦。 几好啊！所以我哋点会歧视啲老将、僵尸老的辣？杰哥，我好中意你呢个嘅建议，我觉得系值得推广。 即系借壳还魂啊嘛，系咪啊？你咁先至系保住我哋嘅备选举权，我哋保住个 Plan A 啊嘛。Plan A 个借一个壳，呢个壳其实边个？都 OK 嘅，但如果你嘅机制话系袁海文，袁海文咯，咁呢个壳就将 Plan A 嘅精神面貌挤翻入去立法会。 唔系，因为如果你咁讲咧，即系某程度就真系边个系个壳都唔紧要啦，因为最后咧佢就会将即系姚松炎咧嗰个灵魂咧系带翻立法会咯。 系啦，好啦，咁你先至真系话俾中共听，我哋唔系顺民嚟嘅，我哋而家就对住你呢一种咁样嘅。即系无耻嘅行为，褫夺我哋呢、這个政治权利及即系公民权利国际公约里边呢个被选举权嘅行为，我哋就系还以颜色。 嗯，好啊，我觉得不如而家我哋就一起去推动下呢样嘢。之前嗰啲咧，嗱头先总结完咧就吓，即系继续上路啦吓，因为唔总结又唔得，因为我哋要从呢个错误中吸收呢个教训啊嘛，咁要学嘢噶嘛。 因为我觉得真系 呢个招数好。 而家时不我与啦嘛。咁我其实写一篇文嘅，点解讲得咁顺？因为今朝我已经谂好晒，我写咗篇文嘅，听日就会登噶啦。咁我都系觉得而家系时候俾成个民主运动咧一个真系清晰嘅方向，将个焦点再次摆翻正喺 Plan A， 去保住、捍卫我哋被褫夺嘅被选举权。 呢、這个非常之好，呢、這个建议吓。咁啊，183138有冇听众可以驳入嚟？如果冇嘅时候，得翻十分钟啦。你揾袁海文咧，我哋将呢个建议同佢讲下咧，我都觉得可以。咁但系如果有听众，就听咗听众先啦。啊，我觉得这个建议几令我振奋。我觉得都系即系一个大家可以朝住呢个目标努力。 我都觉得，即系点解我会写篇咁嘅嘢？因为我真系觉得而家系需要一啲。即系振奋啊！个士气需要啲振奋，因为过去呢一个礼拜咧，我哋已经浪费咗时间。嗱，当然我就即系我希望邵家贤唔介意啦，即系我都系就事论事啫。我认为民动系冇把握到嗰一个礼拜嘅时间咧，系发挥佢个领导嘅作用。好啦，而家时间就已经浪费咗啦，但系我哋要喺未来呢几天一直去到311，系将失去咗嘅嗰啲时间咧。是几倍追返嚟，所以我哋一定要有一个清晰嘅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策略去动员民主派的支持者。咁我觉得而家系拨乱反正嘅时候。 而且我觉得呢一个嘅做法确实系可以冚咗咧，即系要 DQ 姚松炎嗰啲人一霸。即系你就系唔想佢喺度啊嘛，但系唔好意思，你可以 DQ 佢嘅躯壳，你 DQ 唔到佢嘅灵魂咯。好啊，有听众打咗入嚟，我哋同听众倾下偈先。电话度咧就有阿叶生，叶生你好。 喂， 系 啊，呢位嚟噶？ 系 系叶生你好，梁家杰 啊，杰哥杰哥，系我好想挂住你噶啦， 你好挂住我， 关于系西九个问题啦。嗱、啊，你而家做咗咁多年嘅立法会，你而家今届冇去做，而你睇得到个西九同埋民主党搞成咁样情况，系令人好失望。令到我哋嘅市民都好失望噶，点解呢？阿姚博士就咪一个宣誓引起俾人 DQ， 好啦，民主动力推广到一个系啊 Plan A、Plan B、Plan C 咁嘅情况，好啦，阿基哥系以低票数去做一个 Plan B。是没有资格去说去出来参选那个民主党的入去立法局议员。第三就你点睇法啦，阿杰哥，我希望呢你执返一个烂摊子啦，执返个西九那个烂摊子啦，唔好俾人影响到民主党，喂，全部冚唪唥裂晒。 民主派，你的意思是不是？ 啊，民主派分裂晒，即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呢，阿慧玲，阿李慧玲，我讲得你啲人讲得系啱。若果阿杰哥话斋礼拜六先去报名啦，我觉得呢民主党呢阿姚松炎去走去报啦，应该就好，应该就太过迟。阿杰哥啲人讲得啱。若果参选人嗰啲提名人，咪有咩喐？我起码要礼拜六，我都有时间去搞噶嘛。希望咧能够听日民主党佢嗰班委员再倾翻边个去真真正正去参选，或者姚松炎俾人 DQ 咗，仲有一个候补嘅机体噶嘛。啊，我希望啊，杰哥一班嗰啲个烂摊子出到嚟为我哋大家嘅市民去服务，仲好过啦。 即系你讲嚟讲去，你都想阿杰哥去即系参选做 Plan B。 系啦，因为点解咧？嗱，阿李慧玲，我知道你喺政界或者喺报界嗰度咧做咗好多年啦。想当年喺30年前，我觉得系咪做一个政界嘅人士咧，系咪好黑暗咧？ 点解咁讲？我唔知 呢啲嗱。因为咧，李慧玲，因为咧，我本身咧就喺沙田新东嘅，喺30年前喺新东，你可以问阿杰哥，沙田区孖宝兄弟系边个咧？ 孖宝兄弟， 而我觉得咧，我觉得咧就系好似好黑暗咁样。嗱，沙田孖宝兄弟咧就系边两个咧？黄康忠、刘光华。 刘光华就知道，黄康忠就我唔系好熟悉。 关于咧就系选举立法会嘅问题啦，佢两个咧响沙田区系票王嚟嘅。 嗯，即系区议会系嘛？区议会嘅。 区议会票王嘅，到参选立法会咧，两兄弟拍住上，而发生到一个系啦，就系内部分裂咗啦，就搞到阿黄康忠咧已经系失落咗个立法局议员。至于点解咧，我唔希望话我当年咧就系港同盟噶，我都有。 不过咁啦，叶生头先阿梁家杰咧，杰哥就自己，我觉得佢而家就真系好唔倾向啦。咁但系佢就抛咗个方案啦，就话要咧吓，即系雌雄同体，就将啊，如果一旦姚松炎被 DQ 咧，咁任何一个咧做 Plan B 嘅咧，都要将阿姚松炎咧， 即系借壳还魂啊， 借壳还魂系佢嘅标题。嗱，咁你睇下你点睇 啊？杰哥，我想问一问翻啦，嗱，得唔得还魂先？嗱，而家政制事务处同埋选举事务处都唔提及阿学姐阿杰哥，或者至到而家今日啊，都冇话边个 OK 边个系唔得嘅。 咪所以做定 Plan B 啊？不过叶生啊，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同你倾到呢度先，因为有下次有机会再倾过，因为我想争取时间可以听到一个电话。咁唔该晒叶生。嗱，跟住有阿邓小姐喺度，邓小姐，喂，邓小姐， 邓小姐你好， 系咦？个电话出咗啲问题，咁可能而家打翻俾阿邓小姐，哎呀，早知可以同阿叶生继续倾多几句啦。 等 通常有啲事情就係咁啦，係啊，咁因為我就想爭取等阿鄧小姐都可以即係即係發下聲。不過你睇到啦，同阿葉生嘅意見，傑哥，似乎啲人你出咗聲明話唔想淌呢啲混水，但係啲人對你仲係念念不忘，會唔會有迴響咧？咁 唔會啦，唔會啦嚇。我諗唔緊要啦，即係而家咧個發展咧就係無謂再喺度兜轉啦。 嗯， 咁咪你如果根據個機制，咁咪plan C 上咯嚇。即我當然希望不用啦，因為我仍然都是有一線希望，希望姚松炎咧係可以繼續服務香港嘅嚇。 即係個形勢確實係好兇險嘅，即係而家，我覺得政府今次我真係其實都幾嬲嘅，而家呢個做法，即係到而家都唔係講話啲候選人咧係咪確認佢嘅資格。嗱，電話度有阿陳太啊，陳太你好，不過快啦，陳太兩分鐘，陳太，喂， 係啊，慧玲你好， 同埋傑哥， 傑哥你好。 首 先咧，我就想回应一下咧，阿慧玲头先讲嘅朱海迪嘅，你就话佢咧就即系俾压力阿冯检基咁样啦。咁其实咧，我都有好关注呢一件事情。咁我哋都睇到咧，就话朱海迪咧，其实佢都出咗声明就话，其实嗰个唔系佢嘅团队嚟嘅。但系我唔明点解你一口咬定话系即系同佢有关系咧？因为其实佢已经出咗声明噶咯。嗱，呢个其一啦吓。其二咧就係咧，佢喺明報嗰度咧就都有一個咧，即係有個 response 咧，就話否認咗佢係去逼退阿馮檢基啦，咁啊要阿馮檢基出嚟回應嘅，但係馮檢基咧佢就話佢唔再回應啦。咁我覺得馮檢基係唔公道嘅，因為如果你咁樣咧，人哋就會有個錯覺，係咪真係有朱海迪去 push 你咧，去逼害你咧咁樣？咁嗱，我自己本身咧我就唔係朱海迪嗰一區嘅，但係我咧。其實他做的事我們都有眼看到的。我是相信朱海迪他是不會那麼蠢呢，就算我只是想勸退，我覺得勸退呢是沒有問題的。正如慧玲你每天都在個電台那裡每天都叫阿基，不如你自己 step down 啦，你不要去為了大局。其實我們做選民都是這樣想的，是不是？說真的，我想出來投票的人都是不想馮景基去選，所以我們才出來。所以我覺得譬如你话喂，有边个人想去劝退佢？我觉得冇问题，只要就唔系迫害你就得。点为之迫害啊？即系喂，你又要恐吓你啊，你又要人身受到安全啊？咁呢啲就当然唔得。但我谂朱海迪唔会蠢到咁样咁去 threaten 你系嘛？我真系唔系好相信咯。 陈陈太啊，因为陈日阿朱海迪唔认啊嘛，佢话佢冇劝退阿冯检基啊嘛，即系你都感觉到佢会去劝退紧系咪？ 唔系，我有听翻咧佢咧嗰个第二啲媒體嘅 conversation 嘅，其實佢話佢同佢同埋姚教授啦，咩教授，鄭宇石教授啦，其實佢哋大家出嚟有傾過偈，有傾過偈。咁我唔知咁樣係咪叫勸退啦，係咪咁係咪叫遊說你定點？總之大家係有出嚟傾過偈嘅。 嗱好啦，咁多謝陳太嘅意見。 D100 PBS 台，把公义声音流传。